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骤雨增多，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9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400米，有雨。再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4575点，升3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71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8，瑞士法郎0.965，加元1.391，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97美元，卖出17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7的时间啦，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出边咧就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7%嘅。寻日夜晚就风雨交加啦，都好大雨啊。咁啊，而家出边嘅雨势啦，刚刚入嚟嘅时候咧，都觉得系细咗好多噶啦。啊，咁而家咧，我哋系见到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啊，我哋会唔会太过依赖别人呢？依赖别人到一个程度系，我哋冇咗人哋系唔得，独立唔到。我哋有阵时都要谂，唔可以太过依赖别人，因为当阳光同埋伙伴，我哋身边嘅朋友突然之间啊，可能唔得闲，

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同大家讲下咧一种嘅食物，系乜嘢食物呢？嗱，好多好食嘅食物咧，当然啊，成日会围绕住我哋身边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种食物咧？啊，嚟自日本嘅，叫做明太子咧。知唔知道其实佢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明太子咧就系阿拉斯加鳕鱼嘅鳕轮嚟噶。咁啊，而明太呢一个嘅名称啊，其实咧就系阿拉斯加鳕鱼嘅韩文嘅读法嚟噶。之所以咧会用韩文去到命名，据讲啊，系因为呢啲叫做辛子，即系辣嗰个辛啊。明太子嘅制法咧，最初就系源于咧就系朝鲜半岛噶。当地人发现啊，阿鳕鱼嘅鳕轮比鱼肉哦更加好食、哦，于是乎咧，佢哋就用辣椒同埋蒜同埋呢一个嘅蒜头加以腌制。其后啊，一名喺呢一个嘅韩国釜山市长大嘅日本福冈县人啊，长大之后咧就回流翻去福冈咯。咁啊，对疑似啊喺韩国食过嘅一种腌制嘅明太子念念不忘，因此咧就将佢嘅味道稍作调整，更加将佢咧就商品化添。好快呢一度嘅食物咧，哇就推广至到咧就系其他嘅地方，深受大家嘅喜爱啦。市面上卖到的这些叫做辛子、明太子有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保存着一个叫做雪轮形状圆条出售的呢就叫做真真假的真真子价格呢是贵一点的至于除了呢、就是、表面有一些叫做薄膜的有一些就叫做切子啦另外呢都有一些呢、就是、只是得鱼轮的咁啊，呢啲咧就系价格亦都会比较上平少少啦。好啦，咁啊，其实咧喺日本方面咧，都有好多人咧会中意食咧明太子嘅。佢哋会点食咧？就系将佢咧就系放喺譬如系意大利粉入边啦，饼干上边啦。最正确或者唔可以话正确嘅，最多人选择嘅一个食明太子嘅办法咧，就咁咧用热辣辣嘅啱啱煲嘅白饭啦。白饭上面就加少少明太子，然后就咁同白饭一起食咧，哇！发觉原来嗰个味道啊，都相当之好食噶。咁啊，有机会嘅时候，大家咧都不妨试一试啊呢一种嘅食物，咁啊有少少辣辣地，又香香地嘅，唔知道你会唔会中意呢？ 首歌曲嚟自日本呢一队嘅组合啊，既然咧介绍明太子俾大家，不妨啊听埋呢只日本歌曲啦，嚟自 AKB48 啊，失恋感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咁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今晚咧骤雨会增多，咁啊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9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周末期间骤雨会减少噶啦，咁啊但系下个星期初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嘅7点钟。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一位嘅青年人，佢满怀烦恼，去到揾一位嘅智者，因为佢大学毕业之后，哇，雄心壮志啊，为自己设立咗好多嘅目标，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尽快成为一个出色的人。不过他几年来发觉自己虽然怎样努力都好，仍然是一事无成。关键是哪一道呢？他找到这位心目当中的智者，智者就正直在河边一间小屋那读紧书。智者通常都是在读紧书的。当他听完这一位的年轻人讲他的故事之后，听完这一位的年轻人向他诉苦和倾诉，他就突然间跟他讲了，来我们煲一壶水先啦。真是奇怪了，智者可能口渴，突然之间就说要去煲水。这位年轻人看到个墙角那里放了有一个很大的水壶，旁边呢有一啲嘅煮食嘅工具。以前嘅年代呢就唔係而家嘅，而家撳个掣呢就有火㗎嘛。佢呢虽然见到有炉灶喺度咗噃，但係呢佢呢就冇见到一啲可以生火嘅工具。连埋最简单嘅一啲，譬如係枯枝呀、柴呀，全部呢都见唔到喎。他见不到，于是乎他就出去找了。他在外面执了一些树枝回来，然后装满了一壶的水放在这个炉灶上面，当然就开始烧起上来了。不过这个的水壶可以说太大了，那些柴烧到都没了，唉，水都还没滚啊。于是乎他又再跑出去继续找，找其他的枯枝、树枝、树叶，乜嘢都揾晒翻嚟。佢发现一样嘢，当佢揾完一大轮，翻到嚟个火熄咗，连佢煲紧嗰壶水，哎呀，冻埋添。今次佢聪明啦，佢冇急住点火，佢系揾到足够嘅柴，先至咧一次过去到咧就点着佢。智者突然间问他了，如果没有足够的柴，那你怎样去到令到个水可以滚呢？他就说到了，那就唯有将水壶里面的水倒那么一点，希望他可以快点滚。这位年轻人讲完之后，自己都发觉咦，是若有所思。智者就答他，一开始踌躇满志，树立了太多的目标，就好像这么大壶水一样，好难啊，先至咧会能够滚嘅。你都冇足够嘅柴，与其系咁，不如先做好更加多准备嘅功夫，劈够柴，准备定，先至去到装水同埋煲水。青年人恍然大悟，翻去之后佢就计划晒将所有嘅目标抌咗佢，只系留翻几个最有把握，利用自己剩余嘅时间，筹划一下自己嘅知识。到底对哪一方面是最专业？几年之后，他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柴火就好像自身的能力一样，水就是我们的目标。你会不会太过希望快完成自己的目标，疏忽了

天文台话，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骤雨增多，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确认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来信，但拒绝评论，只是强调世卫比任何人都更需要问责制，并且会全面审视世卫协调国际应对疫情的工作，但没有透露几时审视。特朗普日前去信世卫，批评世卫延迟发放疫情信息，并且偏帮中国，要求世卫在30日内改革，否则美国将会永久冻结资助，并考虑退出世卫。对于特朗普服用治疗疟疾药物强氯喹，避免受感染，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认为应该避免服用这种药，指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款药有助治疗或预防病毒。相反，很多机构就潜在的副作用提出警告。巴西卫生部不理会专家警告，批准使用可能引起副作用的抗疟疾药物，包括强氯喹，去治疗新型肺炎患者。在新指引下，病人在出现新型肺炎病征时，可以使用同时使用抗疟疾药物和抗生素阿奇霉素，但患者或家属必须签署免责书，承认药物可能引致潜在的副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透露自己有服用强氯喹去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认为这种药可以令自己更加安全，又说民众应该自行决定是否服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曾经警告，服用强氯喹可能会引发严重副作用，包括心脏问题。美国马萨诸塞州当局拘捕两名被日本通缉的男子，涉嫌协助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郭恩逃离日本。被捕的是59岁美军特种部队前成员泰勒，以及他27岁的仔。法庭文件显示，泰勒两父子联同另一名被日本通缉的男子，协助郭恩藏身在报称用来装乐器的大型黑色箱，避过机场安检，再经私人飞机潜逃到黎巴嫩。泰勒两父子将会透过视像方式出庭，面临被引渡到日本。联邦检察官认为两个人有潜逃风险，在等待日本正式引渡请求前，必须继续羁押。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日产汽车和郭恩的代表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骤雨增多，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嘅。咁啊，留意啦，26度嘅气温，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哋而家每一日咧都会戴住口罩嘅，有阵时一日入边咧可能会用超过一个口罩。昨日的时间今天看到环境局黄锦星出来回应一些质询的时候就表示估计本港每一日使用的口罩量达到400万个重大概10至15公吨等于每一日我们都会弃置等同一架双层巴士重量的废口罩他说到政府早前已经向市民派发可重用口罩他认为是一个好的起步来的期望啊，能够鼓励得到大家咧，就同心抗疫，亦都咧就能够做到咧源头减废。根据资料啊，15公吨咧就等于一架拥有3个车轴嘅双层巴士重量。咁啊，如果换算为呢一个嘅白米嘅话咧，即系大概咧有3000包5公斤嘅白米。好啦，咁啊有政党就表示啦，有指啊香港每一个月嘅口罩弃置量达到2亿个。5个月咧就会去到10亿个，咁啊话到啦，清洁工喺清洁街头弃置嘅口罩咧，即系叫做清洁啊呢啲弃置嘅口罩咧，其实系有一定嘅风险噶。问及政府会否引入专为口罩而设计一啲收集箱同埋收集站，咁啊政府亦都话到啦，康文署等政府设施亦都设有咧就有盖嘅垃圾箱，等市民咧可以将呢啲叫做唔爱嘅口罩咧就抌咗佢嘅，减低清洁工人嘅卫生风险。我自己咧都有见过呢一啲即系专系为弃置口罩嘅一啲垃圾箱啦。其实有阵时商场都会有嘅，有个盖喺度咁样嘅。咁但系咧，我自己都会觉得啦，应该咧就将嗰个口罩咧就用一个正确嘅折叠嘅方式咧包好咗佢，咁啊变咗一细嚿先，跟住先至咧就再抌入去呢一个嘅叫做垃圾箱。我都见到几多人咧系就咁除咗个口罩，咁啊好似原封不动，喐都冇喐过咧，就将佢好似一片嘢咁就放翻去个垃圾箱。个感觉咧啊，其实大家可以再做得好啲啊吓。口罩的使用量不断咁上升啦，政府咧就应该咧就正视问题嘅。有政党话到啦，问及会否咧就系引入智能口罩垃圾箱，咁啊入边咧仲有啲咩特别咧？智能口罩垃圾箱啊，原来具有咧就系嗰啲嘅消毒嘅功能噶噃。政府回应就话到啦，其实咧一直都系关注前线同事处理口罩等等嘅弃置物，咁啊会参考咧其他唔同地方嘅做法噶。他们说到留意疫情底下有不少的市民就会去到郊外那里行山，政府也都就会加强宣传呼吁行山者就带走一些垃圾先。山上面除了就是垃圾之外，其实弃置的口罩那个量也都就是相当之大。我自己有时在山径那里游走的时候都会发觉哇，那些垃圾呢都相当之多。不过呢都好好啊，见到有不少的热心市民呢就自发啊，那些义工团队呢咁在山上面呢就清理这些的垃圾嘅。咁所以呢我们都是希望呢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然后呢就将这个的本分呢继续延伸去到社会同埋我们身处的地方，咁我们住的环境就会越来越靓啦。 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翻太近，诗歌中找养分。 有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剪白也不呻吟，仍埋藏自感，若你难过会头晕，心急如焚，惊慌 这首歌曲来自邓小巧与人同行。今天早上来到星期四了，6:44，我们职场 KOL 入面继续邀请到就是 Circle 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减压的方法的，一起听一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啊，咁我哋嘅职场 KOL 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同埋注册社工 Circle 啊，圆圆喺度为我哋咧就系出谋献策，令到我哋可以减轻下我哋嘅压力。早晨啊 ，Circle。 早晨，早晨啊，早晨小 白啊，又到星期四啦，啲压力 又星期四啦， 又积埋积埋喺呢度啦 ，Circle。 咁放晒之后，咪可以迎接 weekend 咯，几好。 咦，咁你今日系咪教我哋放走晒嗰啲负能量，放走晒嗰啲压力啊咁样啊？ 都系有啲方法，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唔通系食发泄喺个食物上面会唔会啊？ 太过发泄又唔系太好嘅，除咗食都仲有好多方法嘅， 例如购物咁样买嘢， 买少少咯，同埋自己都要嘅。 系咪真系唔系好得嘅咧？即系藉住呢啲暴饮暴食啊，跟住丧买嘢去到减压，系咪无效？ 喂，你头先讲咗两个重点啊嘛，暴饮暴食嗰个暴啦，同埋丧买咧就唔系好啦。本身买嘢同埋食嘢咧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凡事去到太盡都唔係一件好嘅情況啦。 係啊， 係 啊， 係啊，但你好好善用佢咧，係一個可以減到壓嘅一個方法嚟嘅。 嗯，咁大家研究一下啦。 咁但係今日咧就有其實我有五樣嘢嘅，不過咧我就想重點咧放喺其中三樣啦，因為有五個咧就話我哋都可以咧藉住今日個時間咧就同大家又分享一下究竟我有壓力嘅時候可以點樣去令到自己可以舒緩一下咧。嗱、咁第一個咧就係、之前其實我哋都有講過咧，就係一個即係聽音樂啦，係啦，咁又提下大家啦，點解咧就係、之前咧都有講過，其實好多研究咧都講過，就係話其實音樂咧對大腦咧都有一啲積極嘅影響嘅。咁亦都之前有啲嘅研究人員咧都做過一啲嘅磁力共振啦，去留意一下個大腦嗰個嘅，因為聽咗音樂之後嗰個反應咧，其實咧係會對即係音樂係可以刺激到我哋大腦，令到我哋會分泌一啲嘅荷爾蒙。不過重點就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嘅，有一啲音樂咧會有一啲音樂嘅 種類呢會特別適合嘅、啊、就係、是、一啲古典音樂啦。咁、哦、所以譬如你今個禮拜覺得即係有少少硬硬地嘅吓，咁可以揀一啲古典音樂幫自己去釋放返一啲多巴胺啦，令自己開心返少少啦。 嗯， 係啦，即係環境有啲嘢我哋控制唔到㗎嘛。 嗯， 咁聽歌可以啦。咁第二個呢就係話啦，我唔知啦，即係呢個呢我由細到大都聽，即係我都有成提人哋㗎，即係當你呢好敏震喎、 啊、 即係好焦躁呢嘅時候呢、 啊、 通常有一樣嘢我哋就會做嘅就係、是、不如行開一下先啦。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呢小白、 啊、都有啊。發覺係真係幾 work 㗎，即係你對住一樣嘢呢好猛嘅時候呢，你發覺係行開一下吸下啲新鮮空氣，係真係完全行開喎、啊，唔係話出嚟兜個圈幾分鐘翻嚟係冇用嘅、哦，係啦，係真係轉換咗。 逃離現場。 係啊，喂，講得好啱啊！即係轉換咗成個環境咧，可能再專注喺其他嘅事情上邊，跟住翻嚟你再對住佢咧，嚇、啊、你發覺你個人真係有耐性咗、哦。 係，因為可能咧，嗱，你嗰個憤怒啦，或者你焦躁嘅時候咧，係喺呢個環境發生啊嘛。咁、啊、變相咧就係、是、都了解多啲自己身體狀況啦。點解呢？因為當你嬲嘅時候，當你憤怒嘅時候呢，我哋嘅荷爾蒙呢又出嚟啦。 嗯。 即係呢會分泌咗一啲腎上腺素呢，增多咗，令到我哋會有一啲嘅即係憤怒啊、焦慮，即係嗰個焦躁情緒啊。咁呢通常呢我哋呢就有研究啦，就話我哋需要90秒，最少90秒去處理一下佢嘅。咁、 嗯、 所以呢，當我哋發生可能同有時同人有啲拗叫啊，心情有啲即係因而即係令到自己好猛整呢，就點解會最好要馬上離開嗰個現場呢？咁就係頭先咁樣講啦，你嗰個腎上腺素一路飆升嘅時候呢就爆㗎啦，你再落去。咁、 嗯、 呢你要俾自己呢在90秒内呢就不要再发嬲啦。 是。 即是要逃离那个现场呢，就令自己呢可以怎样平复返个心情。 哦、 例如刚才讲，即是我会入去洗手间，可能洗个面啦。 嗯。 可能出去打个电话给熟嘅朋友。 或者做 HIIT, 掌上压 ,sit up。 或者。 好专心吹一身汗。 出一身汗跑出去是不是啊？ 是啦。 咁咧就或者你去楼下散个步啦。点解成日都话如果喺屋企咧同屋企人有啲嗌霎咧，不如出去散个步翻嚟冇事噶啦。因为再落去咧，嗰、那个肾上腺素一上咧，即系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咧，就会去到一个结果。唔系我哋想见到啦。咁所以呢个就系话点解要行开一下，逃离现场咧？其实就俾自己去 settle 下自己身体里边。因为嬲而发出咗嘅荷尔蒙啊，咁等自己平静一下咯，咁、 嗯、 就唔好再演化落去咧，变咗一个即系情绪好高涨啊、嗯，情绪失控啊，甚至乎嘅情况咯。咁、 嗯、 所以你逃离现场， 逃离现场， 开一下现场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唔系话你逃避咗件事啊， 只系 咁你个状态好啲再倾翻。 喂，好啱啊！呢、這个即系你唔好谂住自己，我系咪内让，我系咪回避佢？唔系 啊， 系因为你系寻找一个更加好嘅时机去处理呢一件事，系一个聪明嘅做法。 系啊，咁因为其实你离开系帮自己去启动翻即系另一个即系平静嘅心情嘅状态啊。咁、 嗯、 其实你系积极去回应紧件事，唔系逃避咯。咁啊，你翻转头你啊状态好啲啦。你可以理性翻啊，先至可以傾件事噶嘛。咁、嗯、有陣時淨係即係嬲豬嘅時候咧，會講嗰啲嬲豬嘅説話咧，有陣時就唔係幾好啦。去到有啲情況係咯， 係咁啊，呢個要留意啦。好啦，仲有冇其他法寶咧？ 咁你另外咧就係、是、有一個咧，即係我都會諗起你嘅。 點解啊？ 我哋有一個叫做咧代理體驗法啦，其實係點樣咧？有陣時咧我哋想象有一個人同自己水平啊， 嗯。 差唔多嘅人，其實咧我諗起你係因為我覺得我同你嘅水平有啲差，所以我應該要揾一啲同自己差唔多嘅，啲、例如 我同你水平應該差不多嘅、哦， 因為咧就講緊做運動啦，即係我哋譬如啦，以前啲人咧覺得跑四分鐘一 K 咁樣咧都係好冇可能嘅事嘅，即係好耐以前啦。 誒對我嚟講都係冇可能嘅，你知唔知？ 係對我而家都係冇可能啦。咁但係咧就儘管係點樣都好啦，揾只狗追你啦，你揾只車 揾只狗追我，你呢個咩 theory 嚟㗎？ 唔係啊，即係你都會覺得我都係做唔到啊，即係揾啲方法去幫自己跑快啲咧，都做唔到嘅。但係咧有專家咧即係研究過咧，就係話當你諗到即自從有一個人是做到的，即真的實質，原來這個人呢 同我差唔多啫，哇！佢都跑到四分鐘一 K 喎，我開始會諗下我自己咧，會唔會都可以做到咧？ 即係正如之前見到有人就係衝破咗呢個叫做360公里嗰個咧，黃聰。 係哇，嗰、那個黃生好勁。 係啦，跟住又諗住自己喂，我都可以行到360公里㗎，跟住又嚟一轉係嘛？ 嗱，個重點咧係要同自己差唔多水平嘅。 係啊， 咁去到360公里咧。實在太即係對於我嚟講咧，係 over 咗啦。咁、如果你話唔好話四分鐘一 K 啦，哦，可能五分鐘我又得唔得咧？如果嗰個人同我我好熟佢嘅，我又覺得同佢嘅水平差唔多。嗱、好似小白咁樣，你都上有上過富士山啦、我唔敢講啫，你去 有上過啦， 有上過啦。跟住我都會諗，因為未去之前我都會擔心噶嘛。但係當因為我是試過你去的嘛，當年，咁、我就有喺度諗，小白都可以有呢啲經歷同我分享之後，我都有信心可以完成到呢一個旅程嘅、即係會透過咁樣嘅去投射嘅時候咧，我都會相信自己能夠做到嗰件事，咁、會達至個咩結果咧？就係我自己個自我效能感咧會提升啊，即係話我而家咧。可能跑开七分 K 嘅、七分钟一公里嘅，咁、我见到啲朋友同我差唔多一齐练嘅时候咧， 佢可以六分钟、 系啊，六分钟、慢慢透过练习咧，佢而家都进步到可以去到五分半、其实我一路都相信唔到自己可以做到噶嘛，但系见到人哋嗰个嘅努力同埋经历咧，其实可能系我自己唔相信啫、但系当你信自己可以做到，透过呢个朋友去鼓励自己嘅时候咧，你个自有效能感就可以当中。得到提升的时候呢，你那个表现呢都会因而这样被推动咯。 哇，哇，这个挺好的方法。即例如我自己有有一队的朋友啦，就专门会一起成日练习的。虽然大家就住得即各散东西啦，不是一起住、但都会透过呢那些、通讯呢就成日 send， 喂，我现在做紧嘴上压，我今天跑了几多，去到互相鼓励这样。 系啊，因为你睇到朋友咧，好似佢代理咗你去尝试咗嗰样嘢，咁佢成功咗咯，咁你就会话啦，我都好想去试下，即系作出一个咁嘅挑战，因为佢嘅成功令到我都会有信心可以踏出嗰一步，咁其实呢一个嘅互为影响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推动力嚟、 心动啊，不如行动啦，令到呢个即系出发嘅机会更加大啊！啊，好嘢。 系啊，咁我谂呢几样嘢咧，都可以从一个好困即系。好困嘅環境啦，或者即係一個自己喺一個需要提升嘅狀態嘅時候，咁呢幾個方法都可以即係急救一下啦，幫到下你啦咁樣。 係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嘅幾好嘅方法啊，咁啊揾多啲咧同自己叫咩差唔多 level 嘅，咁啊大家互相咧又再提點一下，互相鼓勵一下，咁啊大家一齊進步，咁啊 win win 啦，係咪？ 大家一齊進步好緊要啊！ 係啊，好唔該曬 Cycle 先，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有阵时一个人努力咗，系咪有啲特别嘅原因呢？哦，唔系嘅，可能只系因为佢想努力。孔雀立，无他。 每个人有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哦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

由五月廿五号开始，记得星期一至五晚上收听十二至二，有我庄端仪同埋凌子维师兄祠堂， 我会话埋俾人听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啦， 乖啦。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时间嚟到咧，朝早嘅七点零七分啊，继续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声音上咧，除咗有阿小白咧，又加多咗我呢一把声音啦吓。我系彭仔，程真彭早啊，各位。 早晨啊，彭仔。 早啦，喂，寻日咧，我哋咪即系叫做失惊无神就吓亲阿 Didi 啊， 将佢嗰个手稿咧、交通消息啲手稿咧，即系一两句咧、就将佢 post 咗喺呢个二台 Facebook 专页，咁啊，因为都应大家有兴趣啦，咁啊，都真系几多人有兴趣喎， 系啊，系啊， 咁啊，我哋都要找数啊，吓，牙齿当金使，咁 找数真汉子啊， post 咗上网，咁啊，喺呢一个嘅留言当中咧，大家都好俾面啦，吓。將佢嘅鐵畫銀鈎咧，就比喻為咧啲C什麼C級啊？ 嚇專業人士啊！ 哦、 有啲人甚至乎咧就係話到，哇 ！Didi 手指咧真係醫生同護士先至睇得明啊！ 係啊， 係 啦，真係有啲似咧中醫藥方咧。 係啊， 係啦、啊，好難睇得到。 唔知阿李嘉仁醫生啊，李醫生睇唔睇得明咧？ 啊，李醫生咧，佢處方嗰、那個手寫嘅字咧。都是咁样噶， 都系 其实有啲似 系啦。 我有见识过，但系我都睇唔到系咩字嘅。但系如果咧揸住嗰张嘅医生纸去药房度买药咧，嗰啲药房嘅人又知道，又睇得明喎、啊。啊，真系佢哋有个共通嘅解码方法嘅， 所以即系有啲听众咧突破盲肠。点解咁讲咧？佢哋话到专业人士手字咧， yeah. 其实都系大同小异，系铁画银钩嘅。 因为专业啊嘛， 冇错啦。 诶，都唔系我哋呢啲凡夫俗子， 即系证明咩？我哋唔系专业咯， 睇得破啊！啊，咁打一阵嚟睇下今日唔知道边一位， 今日应该系 Sammy 啊， 系咪啊？咁佢要去再学习一下啦。 系啊 ，Sammy 啲字应该系，我估应该系靓嗰啲啩。 吓、啊，我唔知道、啊， 一阵睇下佢啲稿咯。 睇下會唔會有得望下先嚇、 啊。好， 咁多謝各位聽眾朋友咁俾面啦，即係上去我哋嘅二台 Facebook 專頁嗰度咯，去參與啦，係咪？ 誒、欸，今日都係 Didi 喎、 啊。係咩？咁啊，快啲嚟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Good morning 啊 ，Didi！ 早晨啊 ，Didi！ 咁嘅，其實今日咧就係 Sammy 嘅，不過搶咗佢嘅位嚟做。 係啊，應該啦。 因為明姐咧啲聽眾㗎， 你都有睇係咪啊？ 哇，梗係有睇啦！ 你係咪好驚啊？ 一陣先講，不過我哋講咗重要嘅交通消息， 啱嘅啱嘅， 我哋慢慢傾下、希望你俾到時間我啦。 好啊， 我都有啲嘢想講，因為咁啊講咗交通先。咁啊而家咧講翻好重要啊，好彩嚟龍翔道啊，較早前咧去荃灣方向近北界山花園咧，琴日封咗成日。哇！搞到由我收工到夜晚都塞車啊！ 係啊係啊， 好彩開翻咁啊！大家聽眾開心㗎、龍翔道 去荃灣方向近日北假山花園的慢線咧就重開，咁所以咧稍後就應該冇乜意外嘅話咧都係正常唔會塞車嘅。咁另外啦，弥敦道由于有爆水管啦，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嘅。咁而黄大仙都系爆水管啦，黄大仙道、沙田坳道交界啦，部分嘅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就系咁啦。 哇！呢、這个弥敦道爆水管，好似寻日都已经系噶咯。 前几日噶啦。 哇！爆咁耐嘅。 系啊，嗱啊， 点解会爆咁耐 啊？爆唔系，其实咁样讲，应该系 爆完又要 维修嘅。咁啊，佢哋你知啦，运输署出开爆水管，跟住讲爆水管，唔讲维修。 咁啊系，即系个过程未完成啊，可能啊。 系啊，咁仲有维修紧。 咁希望快啲搞翻掂啦。 咁我抢咗阿 Sammy 嚟做啦。咁啊，我都说话要讲啊。咁啊，我就好开心啦，收到千几个 like 啦，几百个留言啦。 系啊， 哇，真系好开心啊！咁啊，其实我都做咗好耐啦，不过都真系好多谢大家嘅。 点样讲咧？做咩？你而家听人唔做啦咩？ 唔系，即系其实我喺当中咧都睇到好多系讲翻 Jason Martin 嘅年代嘅。 哦， 哇，真系嗰阵时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好似而家咁样， 彭 仔谂嘅，啱彭仔谂嘅互动式嘅报交通咧，哇！佢哋玩到好癫喺直播室度咧，吓到我咧都傻咗嘅。 我都唔，我冇谂住去嗰条路嘅。 你嚟到谂嗰条路，可能你都冇路行啦。 系， 明唔明白啊？ 系啊，而家条路好难行嘅。 系啦，冇错。咁啊，转眼都二十年前嘅事啦。咁不过喺度就衷心多谢听众嘅like 啊、留言啊、支持同埋鼓励嘅说话，咁啊我会继续努力，咁啊做多啲诶，搵多啲塞车嘅地方，咁啊话俾大家听可以避过嘅， 搵多啲冇塞车得唔得？ 我哋报系报塞车嘅地方，话冇塞车报嚟做乜？ 咁即系话畅路路畅通咯，咁咪 路路畅通就唔需要我嘅存在啦。 咁又唔系喎， 都需要你讲路路畅通。 系咯， 四个字咋？四个字你哋自己讲就得啦。 你有办法将佢扭进六任啦，唔系净系四个字讲 啦。我唔 谂。 咁咪即系等于买保险一样啫嘛？我好愿意个个月供款噶，我唔恨去 claim 嗰啲保险噶。 哇， 咪一樣咯， 係咯， 啊咁啊係，彭仔呢個思想正確，思想正確。 有啲嘢係我寧願請你翻嚟開工，但係咧你係冇嘢做咧，即係代表出面天下太平啊嘛。係 咯， 即係望呢樣， 直頭好似咧護身符咁樣啊。有 Didi 喺度咧，就等於咧就係交通嘅路路暢通。哇， 唔係，但係我哋嘅宗旨就係咁樣嘅，講講先我哋嘅路向先。邊啲塞車嘅地方，我哋係盡量話俾聽眾聽，等佢盡量避開咁樣咯。 係，咁啊，今朝暫時嚟講都尚可。 系啦， 好咁啊！多谢阿 Didi， 得闲我哋又再搵啲嘢嚟玩下先吓。 好，多谢晒， 好 ，thank you。 哎呀，好啊 ，Didi 好玩得嘅，咪， 唉，真系啦，有边个唔玩得啊？ 唔知哦， 讲下先啦， 咁就唔知咯。 唔系，等我又踩咗啲地雷啊， 冇 嘅。好啦，咁阿 O 咧， 阿 O 就喺出边啦，啊，睇下个天气方面系点样。阿 O 你好啊，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彭仔，早晨 ，Didi 添啊 ，Didi 头先讲到感触，令到我好感动啊， 唔系嘛， 系啊， 哇，佢真系客气啫，佢 啊呢个 Jason and Martin 啊，呢个冇大冇细啊，依家今时今日啊，做人可以冇大冇细嘅，要端端正正啊， 几时都系 啦，咁样， 喂，点啊，出边个天色 系咪啊，都系讲翻天气啊，不如讲嘢系咪啊，嗱，今日天色咧都系麻麻地啦，阴沉嗰只啦。咁啊，厚厚嘅雲層咧，就已經喺廣播道嘅上空嗰度咧，好似一張棉被咁樣冚咗落嚟啦。啊，真係唔講得少啊！ 係咁啊，落跌咗落嚟，咪當冚被咯，真係。 係啊，當冚被。喂，不過咧，好彩嘅咧，係呢一刻咧，我仲喺户外啦。咁點解咧？就因為仲未落出雨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呢一刻咧諗住，喂，等下巴士喎、哦，咁喺啲户外嘅地方要等下車喎、哦，嗱，呢一刻尚可嘅，不過估計今日嘅天氣都麻麻地啊，因為詳盡嘅天氣咧交俾你兩位咧去講一講啊嚇，咁你望佢個天今日都唔會有咩運行噶啦，喺落雨方面咧緊局嚟噶啦，咁爭在係幾時落同埋落幾大嘅啫，估計係咁樣 啦。落得正，你個頭殼頂咁樣。 係咯， 咁啊，出邊會唔會啊？因為天陰啦，又落過雨啦，個地下比較為濕滑啦，咁啊，除咗話揸車行路要小心之外咧，就係、是、會唔會帶嚟有一啲涼快嘅感覺啊？ 温度上面係涼嘅，係啦，咁啊睇緊温度就冇出太陽嘅時候咁熱啦。不過你又未至於涼到話哇好大風咁樣，又未至於有呢一件事出現喎。咁啊，大家仲可以 T 恤咁樣望去出面條街嗰度，大家都係 T 恤長褲咁樣啊，如果做運動嘅咧、就背心短褲都仲出緊嚟，咁、可能咧就趁住呢一段時間咧，喂冇乜落雨啊，跑一轉先啦，因為咧估計即係今日稍後時間都麻麻地啦，咁樣晨運客都。朝头早啊，几好嘅，呼吸下新鲜空气，仲有运动咁样，未落出雨啊 ，OK 啊，落出雨啊，快快翻屋企啦，真系。 跑，如果真系跑步咧，啲咁样嘅天时嘅地滑嘅情况咧，咩鞋啊要着？ 哦，咁啊， 有冇经验啊？阿小白同阿 O， 我自己觉得咧，通常如果跑石屎地，呢、這个天着翻一般嘅跑步鞋，其实都 OK， 系唔会话特别先啊。特别系咩咧？嗱，石屎地都 OK 喎。 你砖地就惨啦。 系啦，我就想讲啦，砖地咧，哇，你即系咩鞋都跣啊， 跣到摊摊腰啊。 系啊， 就唔好跑啦，到时啊。 系啦，慢慢行过去啊。阿 O 有冇啲咩心得啊？你都成日跑步啊呢排。 系啊，不过就都系只鞋要有翻咁上下价钱先得噶，嗰个说法系 系咪啊？一分钱一分货， 系啊，真系一分钱一分货。大家依家唔好话哇，对鞋几千蚊咁，点解实有佢嘅解法嘅咁样咁。点解有啲嘢哇十零廿蚊又买得到咁？你又自己去谂下咯，系啊。 好，咁啊，大家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啦吓。咁啊，唔该晒阿 O 啊。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会系点样咧？小白 系啦，详尽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吓。今日夜晚骤雨仲会增多添。咁啊，最高气温咧会到大概29度噶，所以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咁啊，展望方面系点咧？嗱，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都系走唔甩啦。周末期间啊，骤雨咧就开始减少啦。咁但系下个星期初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而家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4%咁啊，落咁大雨，空气自然好啦，系咪？淋、走晒嗰啲嘅污糟嘅尘埃嘛，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嘅低水平嚟噶。 几时都系噶啦，咁啊，一把刀都有两边。 梗系啦，系。 咁啊，睇下你系啊适合边样嘅啫。你话哎呀冇咗个太阳啊，唔开心啊，咁但系佢又帮你洗干净啲空气。 冇错啦，咁啊，大家可以谂一谂啊，凡事向好嗰方面谂咧，个人都开心啲啦，系咪？好，听一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大壮咪啊，好多人咧睇验身报告嘅时候咧就好紧张啦。不过今个礼拜似乎都好多报告睇、 啊。一听到睇报告咧，就担心呢样，担心嗰样噶嘛。不过即系。这个礼拜出的那些报告呢就是公开的。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是好时辰呢揀埋一起出。讲的呢一个呢就是监警会的报告啦。一个呢就是沙中线的报告。那些报告的内容啊，很多诸多批评啊，啲人或者是有赞有弹咩都好啦。那不是我们这些短短的时光里面呢所打算去理解的。咁反為咧就係、是、啊，一般人就可能會諗就啲講嚟講去就話監警會啊呢、這個又話佢冇乜權力，咁但係嗰啲咁嘅 Commission of Inquiry 呢啲咁嘅委員會咧、又話有多啲權力喎、咁樣啊，點樣劃分啊對比咧啊，可以稍為傾傾。 好啊， 嗱咁如果係講緊沙中線呢類咧叫做委員會咧調查委員會咧，咁、其實你睇翻個法例咧。就是有这么一条法例就香港法例第68章啦、真的叫做调查委员会条例的。咁嘅历史悠久啊睇返个立法呢 ,1968 年到而家㗎啦。咁之前发生过咩事呢咁样譬如近啲嘅呢就係、啲原水调查啦。再之前呢就係、呢个南丫海难啦。咁然后呢係再古老啲真係几古老㗎啦几十年前㗎啦。细细个咧，又睇报纸见到咧，嗰、那个麦洛伦嘅事件、就话咧有一个系苏格兰嘅警务督察咧，喺个宿舍里边咧就自杀。咁啊，唔知点解中到5枪嘅，真系。嗰啲时睇啲战争片啊，啲英雄人物先可以俾人打几廿枪都未死住噶嘛。咁睇翻呢嗰个麦洛伦嘅事件咧，其实可以睇到就话有唔同嘅架构咧去处理一个人嘅死亡嘅，包括。当时开了死因言讯的。不过死因言讯开了之后呢还是有人表示呢需要再调查这样、因为有很多传闻变了呢就是港督会同行政局就指派了呢当年还未做首席大法官杨铁良爵士做了一个一人的委员会。性质都一样、 咁因為當時嘅傳聞咧就涉及好多，我咧仲記得咧，連當年嘅警隊一哥咧都傳聞中咧嚇，即係有份被牽涉啦嚇咁樣。咁當然係洋人嚟嘅，嗰個係嚇。好啦，咁嗱，雖然咧話一個委員會啊嚇，調查委員會，咁就好似同法庭唔同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呢個條例咧，寫到明咧個委員會咧係具有法官嘅權力嘅。咁而事實上咧，我哋見到咧，一般嚟講咧，嗰個委員會嘅主席咧，唔係啲現職嘅法官咧，都係一啲退咗休啊、德高望重嘅法官嘅，去擔任嗰個主席嘅角色，咁啊顯示出個獨立性咧，當然。咁但係權力嗰方面咧，我覺得咧佢仲大過法庭嘅喎。咁一般嚟講，有好多時喺法庭度作供嘅證人咧，有時候表述咧就話啊，自己擔心呢個答案咧。是会将来招惹到这个刑事检控呢，他有权不回答。咁亦都法官呢，如果是知识咁嘅情况呢，都会提醒他或者警戒他呢，是可以选择呢不去答那些问题。咁但是呢放返在委员会里面呢，就情况不是这样的。他里面写到明呢，就说任何人士呢，如果想话提出啊，他担心将来在民事啊、刑事法律程序里面呢，跟住呢是讲出来的东西或者提出的证据呢针对到他呢，他想不答的话呢，这个不会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条文写到明就说他讲出来交出来的东西呢不可以用作证据指证他的。啊、所以呢那个权力呢不单止阔还是很深的。他可以传召任何人上去作证讲总之同委员会嗰个言讯主题有关嘅嘢，咁所以你话几 powerful 咧，系咪？至于沙中线落咁冇啦，都经常见到啦，系咪？唔知点解睇翻个过往咧，成日啲钱系要求越嚟越多、啊、不过又发现偷工减料啊，点解收多咗钱，料又少咗嘅？有冇睇过啲古代嘅一啲历史啊？吞金滅鬆啊！以前就話咧，請個工人翻嚟咧，當然唔係講而家我哋啲咁忠誠嘅家用啦嚇。咁咧就俾咗錢佢去買餸，點解翻嚟少咗嘅咧？咁啊，就係、是、吞金滅鬆啊！ 係咪送菜個餸啊？呢、這個 自己查字典啊，真係要啊！咁嗰陣時試過就話有啲廚師咧就叫做新澤西啊。咩意思呢？就是原来美国一只好巨型嘅舰呢，军舰呢入嚟香港，但係呢佢嘅食水排水量好深呢，入唔到口，连鲤鱼门咁深都嚟唔到。咁于是有啲人形容啲厨师呢就係新澤西，食水又深呢又入唔到口嘛。呢啲可能要开委员会呢调查下。亦都另外一样嘢呢，呢啲咁嘅委员会呢係可以带出嚟呢，就係、是当他们的报告里面显示到呢是有些人可能是有刑事的行为的话呢，后来就会导致呢执法当局呢是会作出进一步调查、甚至提出检控。咁之前个元水事件呢就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那沙中线会不会呢又看看怎样啦，这样。但言讯那个委员会又讲了啦，这个 Commission of Inquiry。但至于呢是监警会呢，一样嘢真係唔係好明㗎。 点解呀？ 嗱，佢呢就简单，平时啲人就叫 IPCC 嘅。英文就简单呢，真係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咁。咁四个英文字嘅咗。但中文係好长㗎喎。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点解要写到咁清楚咧？ 佢讲明系处理投诉咯，而唔系投诉委员会咯。 唔知系咪之前咧，另外一个部门咧叫做即系 police complaint unit 咧，就啲人以前应该就投诉警察科噶嘛，但系结果惯咗口咧就叫做警察投诉科。所以可能呢度咧吓以正视听，讲清楚啲。咁呢次咧个主席咧就好似之前有。前大律师公会主席所讲啦，呢个系重量级法律界嘅人物咧，阿梁定邦啊，主席咧去任重道远啦吓，咁就但系唔好彩啦，佢2018年5月上任嘅时候咧，未必可以预料到咧2019年啊出现呢啲事件嘅。而讲开 IPCC， 李小明医生都系成员嚟嘅喎。哎呀，咁样，哎，都系唔好。讲咁多啦，饮杯算啦吓。做人嘅嘢就自己慢慢睇下啲报告啦，咁样吓。咁啊有 唔同嘅嘢咧，又唔同角度嘅吓。读法律嘅时候咧，就话啊，即使读完呢个法律学位，诶唔去做律师都得嘅，因为咧佢都教我哋啲逻辑嘅。 嗯。 咁但系读咗法律学位做埋律师啲逻辑系咪一定系啱嘅咧？咁啊，大家睇下社会啲言答啊，好多都系律师界噶嘛吓。 嗯。 咁啊，自己公论啦。不过你话，样样嘢去谂，即譬如考试出条题目， 嗯， 咁啊话系诶，任得你可以反思啊，点思都得嘅， 嗯， 啊，你做数学梗系得啦，系咪？譬如话推算下嗰啲所谓方程式啊，将 x 嘅值咧用零去谂下，或者无限大去谂下， 嗯， 咁啊前后左右各方都冇所谓嘅，系，咁但系会唔会有人出条题目就话啊，如果遇到劫案？啊，会唔会利多于弊啊？ 嗯， 啊，俾人性侵犯会唔会利多于弊咧？咁， 嗯， 啊，啲人会谂出题目嗰、那个，嗯 ，sense 何在咧？真系，吓、啊，咁啊呢啲，唉，即系可能啊敏感嘅题目就言尽于此啊！大家运用自己思考，推敲推敲啦。 我哋虽然言尽，即系但系言唔尽啊！下个星期继续都会有大壮咪嘅，唔该晒大壮咪。 好，希望见到你啦，唔该 ，Barbie。 晨光大学。 这肩膊背起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起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在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住气，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追头，闲谈欢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认证，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一更改。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人大了几多自记起，期盼逆转当天那出戏，来日会怎么无从逃避，诚实说再见。将滋味陪伴我多走半世纪，仍永续在游。 一首歌曲嚟自关智斌嘅《日月》，先听呢七点半钟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凌晨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到清晨5: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一度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早上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骤雨增多，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世卫表示，过去24小时获报告106,000宗新型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的一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2/3新增病例来自4个国家，形容在疫情大流行之中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又说非常关注中低收入国家的病例上升。巴西卫生部不理会专家警告，批准使用可能引起副作用的抗疟疾药物，包括强氯灰，去治疗新型肺炎患者。在新指引之下，病人在出现新型肺炎病征的时候，可以同时使用抗疟疾药物和抗生素阿奇霉素，但患者或者家属必须签署免责书，承认药物可能引致潜在的副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透露，自己有服用强氯灰去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认为这种药可以令自己更安全，又说民众应该自行决定是否服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曾经警告，服用强氯灰可能引发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心脏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骤雨增多，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咧系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咧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封路方面啦，弥敦道有爆水管去深水埗方向啦，近住柯士甸道嘅慢线封闭。另外，何文田嘅忠孝街亦都系有爆水管，现时咧忠孝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出口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揸车朋友经过记得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的热情 好。仔啊，喂，唔好听歌啦，掹走个耳筒佢啦。 吓？点解啊？ 有雷暴警告啊！唔好带一啲高度传电嘅用具啊，例如耳筒。 仲有啊，你戴翻顶帽啦。 点解又唔戴得啊？ 你睇个头遮到咁长咁尖啊，闪电嗰阵啊，分分钟导电噶。 头发都有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工作有妥善安排，雇员安全又安心晒。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 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事，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事。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七点三十五分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同听众一齐咧就望一望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直播室入面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咧，仲有 O 一齐今朝 spot 到你噃。 早晨，小白。 早晨，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系5月21号， 系 泳池重开咯。 哎呀，可以游水啦。 系啦，咁啊，先由咧本地嘅呢啲康体事宜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咁你可能听到话会涨咁样，嗱，室外嘅泳池咧，我就唔系好鼓吹啊，因为今日可能稍后时间睇翻天气都有啲雨粉啦， 留意住 吓。系啦，咁可能天气都会骤变，咁啊尽量去啲室内嘅泳池嗰度。咁同大家睇一睇啦，康文署咧5月21号咧重开嘅泳池喺港岛区咧就都有1、2、3、4、5、6、7，有七个嘅，包括有咧我哋旧时细个太阳计划成日都去嘅包玉缸泳池，系啊系啊，咁 呢个做泳池名真系一流啊！呢、這个 真系好啊，有浴缸又有泳池，咁你一定知道有水啦，系啊，咁啊当然系人名嚟嘅，我哋梗系知道，系啦、啊。不过即系希望朝头早轻松少少啦，幽默少少啦，尝试。好啊，咁啊坚尼地城泳池，咁啊柴湾泳池、港岛东泳池同埋摩利神山泳池，仲有维多利亚公园嘅泳池同埋湾仔泳池都开咗啦。啊，九龙区咧就系、是、啊最近我哋电台九龙仔泳池啊、大环山啊、观塘泳池啊、大角咀泳池啊等等等等咧都有开嘅。咁、你话喂新界区都讲翻几个先，平衡翻啲利益啊，包括有屯门西北泳池啦、屯门游泳池，哇，屯门真系好大、啊，即系单单屯门 区 佢都有两个泳池，仲要用东南西北去区分翻、 啊， 所以真系好巴闭啊！咁啊，元朗嘅游泳池啦，仲有咧呢个城门谷游泳池等等等等嘅，咁、又系啦啊！咁如果你话喂想游水咁、依一刻咧唔能够读晒咁多泳池出嚟嘅，咁、你当然上翻康文署个网页嗰度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咁但系咧啊，去游水咧都有好多规矩嘅、哦，咁咧首先唔可以八个人咧聚集埋一齐集泳啦。咁、可能你话喂小白约啲 friend 一齐练下水啦咁样，咁啊你可能有一队泳队叫小白泳队嘅咁样，有十二个人一齐练下水，咁唔得啦， 分三组咯， 系啦，要分三组啦，四个，仲要咧个距离方面都要隔得开一啲，因为咧嗰啲公众泳池咧、室内池嗰啲咧咁佢有个更衣室噶嘛，更衣室都系啦，隔一个开一个，即系开咗一格，隔篱嗰格咧就有胶条封住嘅，就再隔篱嗰个咧又系开嘅，跟住再用胶条封住嘅咁样啊吓，咁啊游泳人士咧亦都应该遵守限聚令啦，不得多过八个人去聚集啦咁样。所有泳池嘅观众席咧亦都会暂停开放嘅。 系 啊，有啲家长好中意睇住自己嘅小朋友咧游水啊，帮佢影相啊，咁啲 泳池影相又大家要谂得唔得啊？ 系啦，咁其实应该又唔得嘅， 得嘅 系啊。咁但系有啲家长我都听闻过，有啲家长系影啲大只阿 Sir 噶嘛，其实唔系 咩？ 唔系影啲细路仔，我有听过呢个，唔系咁我都听翻嚟啊！我又唔系家长，但我都听啲阿 Sir 讲嘅， 但系 啲阿 Sir 有啲教水嗰啲阿 Sir 话，系咯，嗰个有个太太成日。即系佢明明影个仔啊四五岁矮啲啊嘛，啊佢个机啊举到 永远都系举到高嘅， 即系唔知点解 六尺嗰个系咁影六尺嗰个人， 咁啊唔知点解啦， 明明个仔得三尺， 可能教水嗰个类似小方嗰啲咁靓仔咧， 咁啊 欲罢不能咁啊，唔知道啊吓， 咪情不自禁咯。 好啦，咁啊讲 完呢個本地嘅一啲康體設施啦，或者康體嘅事宜咧，轉個角度講下咧，南韓方面嘅足球聯賽啦 ，K-League 係啦，咁啊禮拜五即係聽日咧又再踢波咯，咁但係踢波之前咧有一個小話題啊，之前咧都同小白啊同埋晨光嘅聽眾都有分享過啦，喂佢哋咧有一隊球隊叫 FC 首爾啊，都係班霸嚟㗎啦， 係啊， 咁啊用嗰啲吹氣公仔喺度舉紙牌，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 要道歉啊嘛，之前沙冧 系啦，已经沙冧啦，以为冇事啦，系咪先？或者咧，嗰啲球迷咧觉得，喂唔好，好惊吓，点解你会有啲人形嘅公仔举纸牌噶？咁样咁其实啊，你攞个球会嘅旗帜啊，封晒啲位咪得咯，唔好整色整水啦。明明都系冇人，你搞呢啲 Mary 事件做咩？点不知咧，最后咧经过南韩足总方面咧，已经正式就住事件咧进行呢个纪律嘅调查。 啊，呢、这个都要纪律调查？ 系啊 ，FC 首尔咧涉嫌啊违反宣传条例。哦、啊，原来咧南韩嘅足球队咧有宣传条例、 哦， 即系嗰个宣传条例，可能你话喂你嘅球会咧只可以喺某啲商品嗰度宣传，唔能够咧太过有邪念或者其他嘅嘢咁样咯。咁咧，因為有啲球迷咧聯想到咧呢啲咁嘅吹嘢嘅球迷咧，諗到一啲歪念啊，唔好嘅事件啊，咁樣啊，咁所以咧就喂 FC 首爾咧都冇計喎，咁啊應該咧會啊面臨賽會咧扣佢五分聯賽分，同埋咧要罰錢啊，罰幾多咧？500万韓元咯，咁啊大概3.2万港币啊，其實罰款又唔係 好多，錢呢個對佢哋嚟講係事少啦，但係嗰五分咧就真係唔知道會唔會影響到啦。 咁你好努力咁你踢波贏咗3-0都係可能得3分咁樣，咁哇你真係成来回两场波噶，咁佢估唔到咧呢、這个为咗闭门作赛搞气氛咧，点不知 FC 首尔咧就摆出呢啲咁嘅打气嘅公仔咧，就惹嚟非议啊，仲要啊叫扣分添啊，应该事件都会越闹越大啊，真系估佢唔到。 我谂仲会唔会牵连甚广去到咧，就系之前都有其他嘅球类活动啊，或者运动比赛咧，又系用呢啲纸板啊、吹气啊咁。摆咗喺度，咁而家开咗个先例，又话要惩处，唔知其他嗰啲又会唔会喺度谂啦？ 真 系其他啲联 系啦，可能德甲方面啊，有啲球会或者球队都会谂啦。话我之前有啲纸牌公仔，不过纸牌公仔嘅杀伤力又弱啲嘅。咁其实你话做整啲假嘅球迷出嚟咧，个问题其实并不大嘅、嗯，可能系用咗即系呢个方式， 佢都系吹气公仔 系啦，去呈现啦，麻烦少少啦。呢、這、一个就咁啊，大家明白嘅话，你都知道，系啊，棘棘地啊呢个位咁啊。主要角度咧，讲完呢、這、一个呢、這个更加搞笑。咁啊，利物浦有个前锋咧，好劲噶嘛，穆罕默德沙拿咧，被誉为咧埃及嘅国宝嚟噶咁样。咁當地人民都當佢英雄啦，因為成個國家咧，佢踢波踢得最叻噶啦，啊有當地嘅美斯之稱啊，咁、嗯、點不知咧？ 佢真係好波嘅。 係啦，有犯罪集團咧啊，睇中呢一樣嘢，竟然咧做咗咧呢位球員嘅面具咧，走去打劫 嚇， 仲要咧四個人一齊戴住咧阿沙拿嘅面具一齊去打劫，咁啊成為全國嘅話題啊， 嚇 係啦。喺埃及方面咧，简直系大肆报道啊！佢哋嘅警方咧，经过一年嘅时间嘅追捕之后咧，日前咧，终于趁佢哋再次犯案咧，咁啊，终于捉到呢四位咧沙拿大盗啦。 哦， 佢哋四个人咧都系戴住沙拿嘅面具啊，咁啊，走去打劫啊，咁啊，咁样啦，咁啊，造型太过出位啦，咁啊，有报道指咧，呢四个疑犯咧都系啊沙拿嘅 fans 嚟嘅，咁啊，日前咧又再化身偶像啦。咁但系你中意呢个球员？系中意喺球场入边射波入波盘流啊嘛，唔系中意佢打劫啊，佢都冇打过劫，咁点解你会带住你偶像或者你觉得好系英雄嘅面具走去做一啲作奸犯科嘅嘢咧？ 真系唔明白， 即系谂极都谂唔明啊！咁啊，我哋咧喺香港睇呢一则嘅新闻啊，当然觉得系贻笑大方啦，咁啊，连咧当地或者嗰个国家嘅人咧都未必谂得明白啊！究竟啊，点解佢哋咧啊会戴住沙拿嘅面具啊？连沙拿自己都谂唔明啊！点解佢有啲 fans 啊系做贼，仲要戴翻自己个面具嚟做贼？究竟系咪有插庄嫁祸之嫌咁样咧？好彩咧，佢哋系四个盗匪咧，都系戴住同一个面具。如果得一个盗匪咧戴住佢嘅面具咧，真系可能有啲即系啲 CCTV 睇到哇！ 點解沙拿會持槍行劫嘅咁樣？ 其實都真係分身實力， 係啦，有機會水洗都唔清，因為其實啲 CCTV 就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類似天眼啊嗰啲閉路電視啦，即係其實香港、周圍都有， 唔會面具都分唔到啊嘛。 唔係咁個像素。 好低像素， 系你又唔知道當地係點咧？你又唔知佢打劫嗰個鋪頭係點咧？ 佢整得好靚咩？佢嗰個面具 係啊，整得好靚，俾你睇下。 紙板嚟嘅啫係嘛？即係一塊紙咁笠上去㗎。 3D 打印出嚟㗎。 哦， 其實 3D 打印個面具唔難嘅，即係譬如攞小白你塊面啦，跟住咧就整一個面粉皮咁樣先算啦，就用咗有你嗰個咁嘅輪廓啦咁樣，跟住咧就再用 3D 打印一啲塑膠嘅物料咧，咁就其實做到一個樣咧，都幾似小白嘅，因為我喺網上面見過一次，所以其實我覺得好似恐怖片嘅。咁 有機會神光，我哋影 poster 嘅時候，不如咩啦？個個都係程振鵬啦，我哋 係 咪？係咯， 彭爺嘅面具， 彭爺面具， 唔係係幾有新意喎！即係五個人全部都彭爺面具，係啦，全部都係小白，全部都係 idea， 有長頭髮嘅彭爺咁樣， 幾有趣味啊！咁啊，可以做到呢個叫做畫面版嘅猜猜你是誰啊！係 啊，呢個幾得意啊！喂，有一個咧，你都應該幾緊張或者 NBA。 是 NBA 好像復操或者復賽無望的、 NBA 呢現在就計劃緊在這個6月1日至15日期間呢就希望可以宣布呢聯盟的決定、即是到底是復賽啊還是說喂你腰斬你都要講聲啊是不是、即是都球迷都要得個資質的嘛、除了球迷得個資質之外就是那些轉播權啊 是 啊到底是怎樣啊那些收益 贊助商啊等等啊 那些合約又履行成怎樣啊那這些全部呢都是要去好好地呢就是考慮一下的那你知道 NBA 有東岸有西岸啦、是不是那是不是只是一邊做一邊不做呢一邊看看兩邊的疫情是不是一樣啊還是全部一起看齊這樣呢、都有好多咧，就等待啊，要等到六月啦。其實咧就係、都仲有大概十日到啫。 係啊， 咁佢哋就會開始咧就係、放翻多啲嘅消息出嚟噶啦嚇。好啦，另外咧就係好多香港人都聽過甲子園啊。 哦，係啊，係啊，棒球。 系啦，日本高中嘅棒球聯盟啦，咁啊喺尋日嘅時間亦都正式宣布啊，咁啊受到呢一個嘅肺炎疫情影響啦，咁啊原定八月開幕嘅夏季甲子園咧啊都決定取消埋啦，咁啊成為咗咧點解要講一講咧？即係成為咗1941年以嚟啊，即係日本咧即係戰後首次咧就係停辦呢一個嘅甲子園噶。其實佢哋三月咧先至啱啱咧就取消咗高中棒球選拔賽，即係嗰個叫春季甲子園。咁而家連埋呢個夏季咧都 cancel 埋，咁啊都希望總之有一句就係快啲咧所有疫情啊退卻。令到大家嘅中意运动嘅朋友咧，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就投入翻运动嘅行列，咁就好啦。 啱啊！ 私をそこらの女と同じように扱ってよ。あなたにふさわしいかなんてそんなには賢くなれないわ。 私が思う可愛いじゃね。きっとあなた飽きてしまう。恋しけるみたいに嘘ついて、とりあえず安心させていて。 知らないって知らないって笑っていたい。わからないってわからないってとぼけていたい。でも本当はいなくなれいなくなれあなたを好きな私。いっそいっそいなくなれ。消えてしまえ消えてしまえあなたじゃなきゃ絶対。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 ほら大丈夫ってたやすく聞く。 ペラペラの優しさだけど。 声が聞きたくなる。 ダメな私。 ああ説明なんてできないから。 分かってなんて言わないから。 とにかく今日も会いたくなる。 こんな私いなくなれ。 私にピンクのフィルターを。かけて見ていてよ喉を鳴らし飲み込んだ水が私の真ん中に繋がるの 私からは何も聞かない穴の開いた顔見たくないあなたが気持ちよくなるのならよくある嘘も飲み込んである 知らないって けていきた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ほら私が歌った花歌を。 あなただけが気づいてくれる。 わずかな期待止められない。 ダメな私。 ああどんさぶいててもそばにいて。 あなたのままで優しくして。 とにかく今日も会いたくなる。 こんな私いなくなれ。しまいあなたじゃなきゃ絶対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ほら大丈夫って手厚く聞く ペラペラの優しさだけど とにかく声が聞きたくなる ダメな私 ああ説明なんてできないから 分かってなんて言わないから とにかく今日も会いたくなる こんな私いなくなれ 朝头早啦，7:51啊，揾嚟一首嘅歌曲噶《平井坚》featuring 咗艾苗，艾苗， 系我有啲误会咗啊，原来 乜嘢？ 我私底下咧同啲朋友同事讲咧，诶、欸，你而家可以叫阿平井坚。做五十肩啊！我以為佢今年50歲啊，原來唔係48啫。過多兩年之後可以叫佢做五十肩啊！ 兩年後咯，兩年後佢有歌牌，我哋可以叫佢呢個花名。 五十肩，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嚟到國際新視野直播室咧，繼續有小白，亦都有我彭仔嘅加入。好啦，咁啊，今朝早咧，有一个嘅国际嘅消息咧，都值得大家咧留意，同埋咧，我觉得咦系，点解从来都好似冇乜点话听到朋友咧会话有呢一种嘅需要，甚至乎咧应该尽快咧去咁样去落实咧做呢一方面嘅功夫，系啲乜嘢咧？就系想话咧。大家都有陣時會服用一啲成藥啊，係咪？ 係啊，係啊。 又或者係醫生處方嘅藥物啦、啊，咁對於一啲咧長期病患者嚟講咧，佢哋更加可能咧食唔單止係一種嘅藥物添啦，嚇、嗯。咁、啊、但係你覺唔覺咧，我哋食嘅成藥或者係啲藥物咧，啲款差唔多嘅？ 係啊，一係圓形橢圓形，啲、啊、四方我冇見過喎。 一係咧就鵝蛋形，一係就圓形，嗬、啊，最多係可能。少少三角咁样 啦，系啦系啦系啦， 其实嚟嚟去去差唔多样，咁、 啊、 你有冇谂过？如果本身系视障人士，佢点样去分嗰啲药物？究竟佢如果要食几只药嘅话，会唔会都比较论尽一啲咧？咁我相信咧，即系如果系视障人士咧，佢总有佢嘅方法可以分得到嘅、 嗯。 不过如果想话系更加便利于大众去将啲药物分开分门别类，或者担心食错嘅话。其實有冇諗過用唔同形狀呢？ 嗯， 即係譬如話，你係唔單止話圓形啊、橢圓形啊，會唔會係好似一個笑哈啊？笑哈哈都係圓形喎、啊。譬如係士多啤梨形啊、香蕉形啊，即係完全係截然不同咁，容易等到你咧分得開咧咁。好啦，咁啊話說咧。其实大家都可能有一个咁嘅需要啊！南韩咧就有一位嘅设计师，佢咧就推出咗呢一种叫做概念药丸造型系列啊。 嗯， 佢系谂到点样咧？就譬如话，可唔可以将嗰粒药丸咧同佢所医治嘅疾病咧系有关联嘅？咁、 哦、 啊，令到人咧都容易分咧。譬如话咧，如果系医你啲关节啊骨头嘅，咁、 嗯、 你嗰粒药丸咧就好似骨头咁嘅形状、 嗯， 即系好似狗饼嗰个骨头嘅形状咧、啊。如果系医治牙痛嘅，咁好简单，你整 只牙咁样， 牙齿咁嘅形状，诸如此类咁样啦。咁、 哦、 啊，确系咧都真系。呢、這個諗法都值得大家去探討一下。 如果是心臟藥的就整個心出嚟。 是啊，心形的、 哦 啊啊、都可以應該會幫到手的、啊、即尤其是如果是長者呢有時都記性不是幾好的時候就擔心呢啲藥好像粒粒差不多會吃錯。 是啊是不是只是長者我都覺得自己望到啲藥是 啊次次都是靠嗰啲醫生寫嗰啲字呢啊認返到底呢隻藥做乜嘢嗰隻藥做乜嘢咁樣。 是。 是啊。 即入返落嗰一包。 系啦， 袋度 你仲要記住喎，系啦。如果你話食到最後嗰一粒嘅時候咧、嗯，通常即係你個袋入邊又冇咗咧，你就好靠自己。嗱，呢一粒咧就係食肚痛，嗰粒咧就係止屙咁樣。 你咁樣㗎，就係靠記憶㗎咋？ 靠㗎咋？有冇好啲嘅方法咯？ 你一家大細都唔少人個小白，即係唔好靠你啊！如果咁樣啊，好啦，呢、這、一個就係南韓方面有一位咁樣嘅朋友咧，諗咗一個咁嘅方法啦嚇。咁至於喺美啊，唔係美國，喺英國。英國咧就又翻翻去現實啦，就係現實當中咧，英國咧依然咧都係受到疫情影響啦，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因為疫情咧要避疫啊，所謂就要留喺屋企啦，咁啊好悶悶不樂噶，咁點咧？嗱，話說咧喺英國咧就有一家人，佢嘅爸爸咧即係身為男主人啊，爸爸咧啊，佢竟然有一天咧去租咗一架大貨車。運咗一啲嘢翻嚟屋企，然之後咧氹到全家好開心、哦，係咩呢？佢用一架貨車係租用咗有250,000粒嘅嗰啲彩色波波， 哦，波波池嗰啲波波， 係啊，然之後將咧呢啲波波咧倒曬落去佢哋一樓，可能兩層啦，佢間屋倒曬落去一樓嗰度，咁就咧填滿曬一樓嘅廚房啊、走廊啊咁，就將佢自己一樓咧變咗做波波池啊！ 哇， 係啊，咁咧就可以咧兩個女啊，唔止兩個女，佢四個女啊，同埋老婆咧一齊喺度玩啊，好開心啊咁樣，咁仲咧將呢一個嘅狀況咧係 post 咗上網啦，有超過10,000人。俾 like 嘅，哇！個個咧都讚呢一個嘅男士咧，好有心思啊！氹到咧老婆同埋啲女咧都笑逐顏開啊，等等。咁啊，仲可以咧點樣咧喺個波波池咧，因為真係一米咁深啊，咁所以咧就可以咧攞個夾啊，即係拖夾去旅行個夾咧，就喺個樓梯度射落去，射落去， 即係好似直頭嗰啲遊樂場嗰啲咁啊，整到個格局。 咁啊，我谂啊，租250,000个咁啊波波，唔知几多钱啊？佢又冇讲话使咗几多钱，不过咧就知道咧，事后咧佢哋玩完咧，要用成2个几钟头咧去善后咯。 哦，咁都合理啊！咁你玩得咁开心系咪？ 啊，咁但系要租咧，我仲系佢系咪买落添？租咁都有一租啊，真系好嘢、啊！ 咁你买咗之后仲嘥啦，如果之后唔用嘅话， 咁啊，唔知有几多嘅男士会仿效咧？吓？ 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So, 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便温。 大家听紧呢一首嘅作品咧，嚟自梁咏琪嘅新歌叫《一百层楼的家》。作词嘅朋友林若玲咧，应该都几啊贴近啊现实啦，因为咧佢喺数嗰啲楼层嘅时候系得2、3、5、6、7，即系 skip 咗个4噶。 升1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56美元，卖出1,747.2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65，加元1.391，人民幣7.094，英磅對美元1.223， 欧元对美元 1.098， 澳元对美元 0.65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4。 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天早上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咯，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咁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太和路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不过暂时咧就未有挤塞噶，经过要小心。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太和路嘅慢线咧需要封闭噶。咁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开始车多，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海皇路去黄珠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荣路。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百胜阁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立法会内交通还是不是畅通？ 不同的立场还可不可以有效沟通？ 议政空间是打通了抑或打翻了呢？电视节目《议事论事》，重量级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拍陈月桂， 紧贴议会及时局焦点，剖析时弊。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时间嚟到咧星期四嘅朝早啊8:08，将近09分啦。直播室咧又多咗我哋嘅主持加入啦，有朱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啊 ，O 各位晨光听众 ，Good morning。 系啊，咁啊都啊即刻问一下朱海婷咧，有冇落雨啊？我都好关心出边啊。 我就会形容冇落出雨嘅，即系日日都湿嘅，周围都系湿湿嘅感觉。但系咧，头先揸车出嚟就冇落雨。 雨的呢一刻啊。 咁啊，揸车咧喺呢一啲嘅日子啦，都特别要注意个地面啊，吓、 预翻个行车距离啊，真系大家唔好啄到咁行啊，或者系咁问先收油啦。 喂，听翻红听翻新闻咧，话琴晚原来红雨啊，问下两位拍档， 真系唔知啊，真系唔知，睇嚟大家琴晚都瞓得好好啊。 我又知，因为咧我琴日咧就呢个520嘅日子啊嘛，黄昏就同我老公去即系逛花墟啊，买下花咁啦，雨中买花啦。咁到夜晚翻屋企咧，通常我买咗啲新盆栽咧，我会特别关注咧嗰晚啊。 我所以惊啲风雨， 摆佢出去住系啦，因为唔好嚟一翻嚟就要俾佢受到风雨嘅即系挑战啊。 系啊， 琴晚都落得几犀利啊， 去。咁啊，所以半夜又即系1点2点，跟住又转又黄转红转翻黄咁样，又冇埋咁样，就已经系天光5点0咁啦。 今朝一早我记得起身第一刻就系睇到啊黄雨取消咁样。 系啊，但 系 原来系之前系有个红雨咁样。啊，咁啊可想而知咧，即系天气咧都系好唔稳定嘅。啊，咁至于今日详尽嘅天气预测咧，阿朱凯婷帮手。 好啦，但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稍后咧系骤雨会增多，以及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初时会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但去到周末咧就会吓呢个期间就会骤雨减少，但系下个礼拜下周初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啦。现时嘅室外气温都几舒服吓，27度，相对湿度92%啊。 系啦，咁啊至于今天咧，哇！同大家望一望啦，今日农历4月29咧，咁啊通胜咧话适宜咧嫁娶喎，今日 阿 O 会唔会又要忙啊？ 又要忙 有冇啊？ 冇啊，今日冇啊。 好，休息， 专心做电台。 好，咁啊，亦都咧适宜系啊出行啊、祭祀啊、入宅啊呢啲嘅。咁啊，但系话咧就今天咧，通胜话斋就忌呢一个呢两个字咧摆埋一齐咧，系几难读下嘅，就系斋照。即系打斋同打照啊！ 打照啊！打照系咩嚟啊？ 即系都系啲习俗嘢啦。啊，斋照就忌咁讲，咁可能唔系咁适宜啦。咁啊，呢啲参考啦。不过咧喺睇呢一个嘅农历通胜啊，以至到系啲历法嘅同时咧，就争啲咧以为自己眼花。 系做咩？ 系因为咧睇一睇咧就咦去到呢一个嘅5月23号咧，又4月嘅农历咁。咁應該係今年咧有兩個，係應該係闰四月啊， 闰四月。 所以咧去到呢一個嘅5月23号嚟緊星期六咧，又4月初1啦。 哦，真係唔講唔知喎呢啲。 好耐都未到呢個端午節啦，未有得食五月粽啦。 誒，咁啊又睇睇係咪咁耐咧？ 咦，係喎，直情係去到闰四月添啊。 係啊，五月你要如果係農曆5月初5食端午節粽嘅話咧，去到6月25 啊， 係啊。 哇！ 咁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啲日子啊，以为自己眼花。 但系嗰啲卖种嗰啲铺头咧，依家已经做定生意。我琴日收到有啲 WhatsApp 有啲照片话，喂，食唔食今年尝试嘅低卡乜乜种啊？咁样、有啲朋友做种生意嗰啲咧，咁啊，应该 有林林种种。 系啊，咁追翻之前啲营业额啊，你都知噶啦。 都系嘅，咁啊，都有啲时间俾佢哋做下生意咁样啦。 既然系咁咧，你讲开咧，我即刻追查落去咧，即系话嚟紧。下年啊嘅农历新年都几迟啦，就系呢个2月12啦。 二月 系你因为闰咗四月啊嘛，旧年系早嘅 吓。2月12啊， 系2月12。 哇，咁2月14咪真系农历 初三？哎呀，情人节撞赤口， 唔嘴得咯， 会唔会系咁啊？ 唔系嘴完嗌交。 哎呀！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 ，Heidi， 我哋今日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Heidi， 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Hello， 咁啊睇翻咧，喂，真系要用呢几个字啊，就系、是、炒股唔炒市啦。咁睇到即系近排港股咧都系长方形咁样啦，喐上喐落都系嗰一千点咁样啦。咁啊，琴日咧美股大升，但系睇翻咧港股 ADR 咧都系升四啊零点咁样。睇嚟今日咧都系少少闷局啊，会唔会系咁啊 ，Dicky？ 好，咁啊，永远都系噶啦，呢、這、一个即系投资嘅格言，唔使引述任何人讲嘅，因为都唔知边个讲，即系啲投资言语啦吓，即系话炒股唔炒市咧，即系几时都大排用场噶吓。恒指就真系一如我过去嗰两个星期，其实我真系讲嗰两个几三个星期，我就话喂五穷六绝咧，即系你又唔好觉得个指数会冚冚声上去先得噶，咁日即系三月中嘅时候，咪有个好巨型嘅所谓嘅跌裂口嘅，嗱到呢一秒钟都未补得翻嘅，即系嗰个24,657到25,140，简单啲讲嗰几百点咧，三月12号裂口未破到就系未破到，咁咧仲喺个裂口下低嗰度，即系有少少即系阻力在前嘅感觉啦。咁但系如果你讲个别股份咧，即系由过去啦，我经常讲嗰啲同股不同权啊，第二上市 WWSW， 即系由美团小米啊嗰啲，咁当然亦都合乎我嘅预期啦，吓过去都。一早已經在晨光呢個時段都講過，就係話會啦，恆指會揀佢哋入去噶啦，不過未咁快揀，咁即係最後就係宣布咗咧合乎呢一個選股嘅準則，但係咧又唔會咁快生效到，因為季度檢討結果咧就已經係上個禮拜五做完，禮拜一先至公布話會揀佢哋，咁最快起碼都係第二季，即係八月份嘅事啦。嗱不過咧有一件事都要留意嘅就係、是，我頭先我講今日會唔會咧都係比較牛皮滿局咧？我覺得或多或少都會有呢個消息影響嘅啫，因為美國參議院咧就通過咗收緊佢哋嘅法例啊。當然啦，參議院通過啫嚇，未落到去即係上市嗰啲嘅規則嗰度，但係都係一個幾明顯嘅一個警號，就話收緊海外公司嗰啲監管要求。嗱，當然啦，多數都係某程度上都係因為嗰個瑞幸咖啡做假數嘅事件引發出嚟㗎啦。咁但係咁樣咧，大家就會覺得，咦，好似擺到明針對啲中概股喎、哦。即係如果你話咁樣數落去，甚至乎講緊話唔俾佢哋睇盤數啊，又或者即係唔可以證明唔係個別地方嘅政府持有啊，咁啊，即係所有中概股，包括連阿里啊，而家嚟緊話會回歸香港嘅京東啊，嗰啲全部都可能會受到影響。所以琴日見到咧，納指繼續破位㗎，即係再升翻疫情以嚟嘅最高嘅位置，逼近咧就係、是、其實距離歷史新高都真係近在咫尺嘅，少過8%嘅，即係講個 Nasdaq 啊。咁但係咧就見得到嗰扎中概股咧就高位有少少回吐添，反而高開之後咧就無以為繼，有啲嘢仲倒跌，譬如京東即係呢一個阿里都倒跌少少嘅，唔係跌得多。咁反映得到呢件事咧都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所以或多或少可能都影響今日喺香港上市啲即係新經濟股嘅，譬如話可能阿里就會弱少少啦，即係相對地，譬如話其他啲可能就繼續破位啦。你話哇平安好醫生啊嗰啲亦都即係跌完之後又再升過，咁我就會比較睇好啲啦。 嗱咁講開呢個即係話炒股唔炒市個別股份嘅表現啦，即係我哋撇除咗個市啦，都係暫時即係個滿局啲嘅情況之下啦。睇翻話琴日公布咗業績咧，就係、是、呢個小米集團啦。咁啊，今年睇到佢哋咧首季方面咧，股东嘅应占入嚟咧，嗰个利润啊，按年其实咧就倒退咗咧，成三成啊，去到21.63亿元嘅。大家都会好关注啦。咁啊，佢嘅营销开支又升啊，投资收益方面又缩咗啊。咁啊，对于小米方面嗰个投资前景 ，Dicky 又会点样睇咧？吓， 好，我乐观嘅，简单讲。咁点解咧？嗱，虽然即系过去呢一个月咧，个股价真系升咗好多下嘅，即系10蚊开始起步。升到即係12.8，即係差唔多升咗三成，咁亦都係我呢兩個禮拜以嚟推介嘅股份。咁當然睇到個業績倒退，呢、這個就真係預期在內啦。因為第一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跟住全球嘅智能手機生產商嘅出貨量其實都跌嘅。當然，如果你話講小米咧，第一季都真係跌得比佢啲同業啊，比華為啊、vivo 啊、oppo 仲要多少少。咁但係呢個主要都係因為嗰個所謂嘅即係生產嗰個嘅供應鏈咧，即係啲零部件，即係始終都真係出咗問題啦。喺疫情嘅情況之下，個供應穩定性比較低。咁所以可以預期嘅情況就係話，隨住譬如話內地好多省市縣都復工復市啦，咁亦都呢一個即係零部件嘅供應鏈嘅穩定性會高翻啲。 咁當然你話喂有受到即係中美嘅貿易戰嘅拖累喎，咁佢就唔喺個風眼嗰度，即係始終佢就自己做自己品牌，咁亦都做其他啲家電周邊嘅產品，即係佢同華為有少少唔同啦情況。咁所以我就會覺得第二季咧，理論上咧，如果你話按季嚟講咧，都會繼續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復甦。咁第一季就非戰之罪啦，因為始終都受到新冠病毒嘅影響，係啦。 咁你話如果即係可能嗱，而家個股份我哋即係你都講到啦，近呢即係兩個零禮拜嚇，或者近呢其實都。这段时间升了很多了，去回这个挨近我们说追返这个差不多上紧13的水平的时候，如果再回吐回的话，那个吸纳水平或者今年我们当下半年那个投资的选择，它都可不可以继续摆在我们的篮子里面？ 我觉得可以的，即是仍然我都是很即是钟情于这些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或者是一些即是可以说虽然都是传统经济的智能手机，但是亦都即係與時並進嘅股份啦嚇，咁啊係啊，而家呢個位咧追入去，即係就算你話我好中意小米啊，你即係又好似貴咗啲咁樣咯，唔係好抵嘛。咁等下啦嚇，即係如果你話合理價落，即假如落翻12蚊，咁我會覺得可以再睺過，但係佢又未必會即時落得翻去。咁但係都係嗰句咯，即係永遠都唔會話冇機會嘅。即係問題係可能今次大家就即係如果你到而家都未，哇仲未入市喎咁。哇！咁而家人哋即係染藍呢個憧憬、希冀、盼望都成為咗事實，只不過係幾時執行嘅問題。咁我就覺得好多過去利好憧憬，甚至乎過去我呢兩個星期一直都推介呢一啲股份嘅原因就反映咗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去到而家呢一刻咧，我又唔會話好亢奮咁叫大家哇高追啦咁樣，我又唔會咯。咁但係 而家應該即係無論咩類型嘅股份都係唔會高追呢個策略㗎啦，係咪啊？冇咗呢支歌仔唱好耐㗎啦。 都系噶，咁但系你话喂，即系有部分啲投资者，我好进取噶，我日日都入市噶，我唔买唔开心噶。咁我谂你都可以继续即系捉翻紧头先嗰个节奏，譬如话喺即系早前可能有啲回吐，咁之后啱啱开始又个股价又再次止跌，又再回升，明显地有啲突破嘅，即系见到啲支持位反弹嘅，咁都唔系冇嘅。咁头先都讲啦，个别啲。即係話都係新經濟，甚至乎係同醫療相關，同互聯網診斷有關。譬如我頭先我提過 平安好醫生， 平安好醫生呢類都仲係有啲資金追捧嘅，見到 係咁啊！留意住呢幾隻股份啦 ，Dicky 都成日提住啦 ，ATMX 啦 ，X 就係小米啦，咁啊A 啊阿里巴巴 ，T 啊騰訊 ，M 啊美團啦。好啦，咁啊內地啊兩會召開啊，咁通常咧兩會之前咧，根據呢個歷史往績咧，都會升一陣嘅啲內水股咁。咁啊 ，Dicky 乜嘢内水股份有运行啊？系啲啤酒定还是啲体育类股份啊？ 我觉得点都会有少少嘅，因为嗱，即系咁讲，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去年开完嗰啲经济增长目标啊，全部都可以用即系粉笔字咁抹晒佢噶啦，因为有咗疫情咧。所有嘢都推到重來，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呢一秒鐘咧，我又覺得即係喺呢一個會議當中會唔會帶嚟好多嘅喜訊啊，一啲利好嘅憧憬、希冀、盼望，咁點都會有啲嘅，因為始終話曬即係受到疫情嘅拖累咧，咁即係對於內地經濟嘅衝擊都真係非常之咁大。咁但係咧，你話喂有冇邊啲即係股份會可能會受到嘅利好嘅憧憬會大啲啊？咁咁都係真係內需嘅。咁你話喂，頭先提過啲啤酒啊，就算你話好似譬如表現比較差，跑輸嘅百威都好翻啲啦。即係如果你話其他嗰兩隻睇嚟就可能就係啦，阿潤啤同阿青啤咧就可能更好個走勢。咁我都會相信呢一啲同民生所需又唔受到貿易戰影響嘅股份咧，即係再辣落去，即係你話由做零食啊到即食麵啊呢一啲。我都會覺得可能呢一段好短嘅時間咧，會略略跑贏大市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即係究竟啲政策點樣幫佢哋咧？咁其實都真係要等個疫情全面過去，復工復產，咁啲人又翻翻工，咁啊有嘢做，咁呢啲即係所謂嘅即係可能有啲可能係必需品啦，有啲有啲可能亦都係啲生活用品啦，咁先至可能會需求會拉升翻 咯。咁可能呢一段咧內需股咧可以短線跑贏嘅，咁但係兩會之後有機會又回一回散一散水啊，咁所以散股民咧都要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多谢 好， 多谢， 唔该晒 Dicky， 听日再倾过 Dicky， 好，再 见，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有时觉得攰攰地，有人中意饮杯茶去提下神嘅。不过你有冇谂过，有时饮茶饮得太急、太多、太浓，未必提到神，反而会令你觉得有醉嘅感觉呢？嗱，呢啲咧就系所谓嘅茶醉啦。即是当你不是经常饮茶的人，然后突然一下子空肚饮太多太浓的茶下去，身体就有机会出现茶醉的情况，有很多不适的症状浮现。茶醉的成因是因为茶叶含有茶碱，茶碱和咖啡因的结构药理特性非常相似，进入了人体之后会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如果摄取过量就会破坏体内电解质的平衡，令人出现心跳加速、四肢无力、企不稳等等的症状，严重的话更加有机会出现抽搐的。 声音演绎蔡景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系一位新晋本地嘅创作女歌手啊，不过今次咧就唔唱自己歌啦，唱人哋写俾佢嘅作品，张家诚作曲填词 ，Aria Lam Take Care。 There are times we feel so low, times we feel so cold. All these darker days we'll be together. There are times our luck is gone, everything goes wrong.All these hopeless days won't bring me down because of you. Take care, take care, take care. No matter where I am. Take care, take care, take care. Let me love you, my dear. 小清新再加埋大量嘅少女味啊！一位新人 Aria Lam 妍希 ，Take Car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系朱海婷，对我嚟讲一个 Good Morning 咧，就系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谂下我今日嘅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嘅时间表。有时间嘅话，梗系同女女嚟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中意嘅茶，咁我嗰一日就系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就交俾阿朱海婷讲俾彭爷爷听啦呢件事吓。 好啊，不过咧我又唔知道彭爷爷或者欧会唔会比较多嘅感觉，我谂就未必啦，但系都听下先啦、哦。因为就系讲紧咧嗱，近期咧啲学校啦或者啲学生都准备复课嘅时候，有啲咩小锦囊咧？有九样嘢提提大家噶。 系、啊、家长会特别注意啊，定系学生咧？ 如果学生大个嘅都应该自己要负责呢样嘢噶啦。 好，讲嚟听下 先。因为咧有啲国际学校其实琴日已经率先咧系第一日复课噶啦，咁、哦、都观察啲情况啦。嗱，首先咧就系、是、咧。无论是学校自己咧、又或者咧教育局方面都有啲嘅指引啦，就系话除咗你翻学系长时间要戴住个口罩之外咧、都建议大家咧每日最少啊准备多两至到三个嘅士啤口罩，摆喺个袋度嘅。因为有啲学校咧喺你上完运动堂嘅时候、或者系小息之后，虽然而家系冇食饭嘅时间吓、即系将啲学校都可能小学嘅分咗上下昼噶啦，就暂时唔俾佢哋食呢个零食啦，亦都系唔俾佢哋食晏啦。 家长最赞成 嘅系啊，其实平时嗰个 snack time 每日都系个主调嚟嘅，咁、就有机会上完 PE 或者你小息之后咧、都要你换过个口罩嘅，咁所以大家就亦都要入翻啲课啦吓。另外啦就系自备足够嘅水，嗱通常你一定带个水樽噶啦，咁啊有咩事翻学校再喺啲自动嘅斟水机度斟噶嘛，但系而家如果小学嚟讲咧都唔特别建议啦、因为始终佢啲斟水机虽然你唔系污嘴仔落去啫，但系都系啦，你真系饮水多嘅就不如自己带多一樽带两樽翻去啦，饮自己。嘅水添， 好重喎、 啊！系啊， 我哋旧时细个咧，自己孭水樽啊，都冇嗰啲自动揿水机。 以前冇得斟添啦，边有咁？ 以前冇得斟添啦， 但系而家系带多几樽啊，好重、啊。 你睇翻自己饮水个量啦。咁啊，另外啦，有啲学校细嘅小朋友都会系分享文具，可能一台就会有啲文具系爱嚟用噶嘛。而、家就唔分享啦，可能自己都要带翻自己嗰份啊吓、 自备文具 系啦，同埋足。够嘅防疫用品自己带湿纸巾啊、搓手液，虽然学校都会提供啦，但有阵时跟咗新嘅就教啲小朋友会更加之好。家长我好笑啊，除咗要咧睇下小朋友，喂佢哋近期嗰啲嘅网上学习嘅功课做晒未之外咧，唔该咧 好好笑呢样。 点样？ 我 check 下套夏季校服咧，其实仲啱唔啱着？因为复课之前咧，其实最近冬季校服嘅。如果你记得喺二月之前， 哦、即系而家一下子就要 换咗夏季啦。同埋近期成日都话喺屋企咧上堂多咗咧，啲小朋友多咗一样嘢得着。唔知係好定唔好， 脂肪啊！ 一來就係、 是、脂肪、啊， 一來即係驚細嗰啲咧，由於睇得多電腦多咗呢個近視啦。二來咧，個肚腩仔個個都嘟咗啊！ 哎呀，個個都肥咗，肥肥白白。 所以唔該咧，就攞翻件夏季校服睇下啱唔啱著啦，同埋都係咧開始今個禮拜咧，如果你準備復課，調整下個休息時間啦，早翻啲瞓啦，又要早起身噶啦，各位小朋友同埋啲家長、 都係嚇、大人都要習慣咧，要早起翻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世卫表示，过去24小时获报告106,000宗新型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的一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2/3新增病例来自4个国家，形容在疫情大流行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又说非常关注中低收入国家的病例上升。巴西卫生部不理会专家警告，批准使用可能引起副作用的抗疟疾药物，包括强氯灰，去治疗新型肺炎患者。在新指引之下，病人在出现新型肺炎病征时，可以同时使用抗疟疾药物和抗生素阿奇霉素，但患者或者家属必须签署免责书，承认药物可能引致潜在的副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透露，自己有服用强氯灰去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认为这种药可以令自己更安全，又说民众应该自行决定是否服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曾经警告，服用强氯灰可能引发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心脏问题。吹袭孟加拉湾沿岸的超强气旋安潘，为印度东部和孟加拉带来狂风暴雨，造成最少15人死亡，近300万人要疏散。安潘是1999年以来区内首个超强气旋，登陆时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70公里，相当于3级飓风。印度西孟加拉邦城市加尔各答有大量树木和电线杆被吹倒，亦有房屋倒塌。气象部门警告，安潘将会带来多达300毫米雨量。报道说，印度最少10人在风暴中死亡，包括儿童。孟加拉亦有最少5人丧命，包括一名协助疏散民众的红新月会义工。印度和孟加拉政府开放学校和建筑物被居民暂住，但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民众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令到临时庇护中心不胜负荷。日本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卷入赌博丑闻的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黑川文茂即将辞职，事件可能对首相安倍晋三政府造成打击。有报道指，黑川在紧急状态实施期间，疑似到东京一间报社的新闻记者家中打麻雀赌博，违反社交距离限制。黑川已经决定辞职，并在今日交代详情。63岁的黑川文茂是安倍的心腹，外界关注黑川会否成为下一任的检察总长。安倍政府一月在内阁会议上将原定2月退休的黑川延至8月退休，并且寻求国会通过延后退休年龄的检察厅法修正案，但法案遭到强烈反对，安倍要暂缓修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679点，升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7美元，卖出1747.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66，加元1.392，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2222， 欧元对美元 1.098， 澳元对美元 0.65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4。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啱啱发生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开始挤塞噶。咁另外前少少啦，近住彩虹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咁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西行咧都系车多。咁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咧就挤塞。屯门嘅海皇路去翻黄珠路嘅支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海珠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芙蓉山路。咁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咦？点解同一个口罩戴咁多日嘅？ 呢个系政府免费派俾全港市民嘅同心抗疫口罩，可以清洗重用60次。上网为自己同屋企人登记。邮差就会派递上门啦。 几时截止登记呢？ 喺6月6日或之前，上 qmask.gov.hk 登记就得啦。小学同幼稚园学生迟啲会经学校收到口罩，唔使登记噶。 喺我彭仔心目中咧，一个最完美嘅早晨咧，就系当每一朝早我翻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嘅时候，见到咧我所有嘅主持拍档都喺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系最完美、最 perfect 嘅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啊，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早上8:38，继续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啊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阿小白咧，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呢一个咧嚟自香港文汇报嘅头版头条啊，今日佢嘅头条咧就咁讲噶，就话咧主要营运内地及东南亚团嘅至尊假期旅行社咧就宣布结业噶，有大约1100名旅客咧受到影响，涉及咧大约120万元团费。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啦，今年初至今咧已经系有36间嘅旅行社倒闭啦，相信咧倒闭潮啊陆续有来咁讲。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咧就向香港文汇报表示啦，自去年嘅香港反修例嘅 運動啦，有唔少嘅旅遊業界人士已經係感到咧前景暗淡噶啦。去到今年初咧又有疫情，咁啊行業咧雪上加霜。政府雖然咧係有提供咧財政上嘅補助，但係全球經濟低迷啊，旅遊業必受拖累。就算唔倒閉咧，或者有旅行社選擇暫停營業，以此嚟到去過渡寒冬嘅。咁而旅遊業界嘅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咧，佢認為啊，由於咧有政府補助支援，咁啊旅行社近期倒閉情況就未算嚴重，但係有唔少業內人士咧正係採取觀望態度，一旦咧情況持續惡劣咧，亦都會有結業嘅可能噶。咁睇翻啲經濟活動嘅情況，以至到大家嘅收入嘅穩定性咧，咁香港二月至四月啊失業率咧已經係升到去5.2%啦，係較一月至三月咧係新增超過40,000名失業大軍嘅。咁社會福利署尋日發表咗最新嘅數字，亦都顯示啊，上個月整體領取綜援個案總數咧就係227,000宗，咁係按月增加咗有4,819宗，升幅咧係2.2%。其中咧失業類別個案數目係由三月份嘅14,647宗咧，係按月急升到去24%，去到咧18,165宗咁多嘅噃嚇。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香港文匯報嘅頭條報導啦。 好啦，跟住咧睇睇咧就係嚟自香港經濟日報方面嘅講文啦。讲到第六日冇本地个案，为三人咧系复阳嘅。本港嘅新冠状肺炎嘅疫情系持续平稳啊。琴日啦，已经系连续第六日咧系冇录得本地确诊嘅个案。不过啦，医管局琴日公布再有3宗嘅复阳嘅个案啊，当中两人咧分别就系打边炉家族嘅91岁老妇，以及咧39岁啊，系新来港工作嘅外佣噶。两人系仍需留院，即系话本港咧累计系有14宗嘅复阳个案。另外亦都有消息讲到啦，上个星期嘅再现本地感染群组嘅荃湾梨木树村家庭个案咧，其中66岁嫲嫲嘅情况咧，琴日就转为严重啊，转送玛加烈医院嘅深切治疗部留医嘅，系暂时就无需插喉。咁至于佢嘅孙女同埋丈夫咧，就情况系较为稳定噶。睇翻啦，琴日本港冇新增嘅个案，累计个案咧维持喺1,055宗，另外有1宗嘅疑似个案。不过啦，医管局嘅就表示话，琴日咧截至早上嘅7:30，共有14名嘅病人咧喺出院之后，再次咧就系对新冠病毒嘅测试咧就系呈阳性嘅反应嘅。咁讲到啦，复阳嘅病人大部分咧都系症状轻微，或者系冇出现任何咧呼吸道嘅症状。医院咧就系会因应咧病人嘅个别临床情况咧，就再提供合适嘅治疗噶。咁大家要继续，我哋喺防疫方面继续努力加油。 咁正话阿朱海婷讲，彭爷爷又夹出嚟啦。 系啊， 系复阳 啊， 复咧复个复，复阳 系啦，系复。 好，唔该晒，跟住小柏， 跟住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啊，都系关于啲医疗嘅问题。讲到屯门医院啊，吓咁啊，内文亦都讲到咧，就系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底下啦，咁啊，屯门医院发生咧怀疑血液样本遭调包嘅严重医疗事件。咁啲咩事呢？原来上个月10日啊，呢间医院咧检测到4名内科病房病人嘅验血报告，咁啊怀疑有问题，其中一人嘅血液检测结果同早前检测记录咧系有异差噶。另外3人嘅血液检测数值咧，亦都系异常近似。今日院方研究情报个案嘅时间啦，发现涉事嘅血液样本亦都系由同一名嘅抽血员咧负责抽取噶。今日经过大概1个月嘅调查之后，证实血液样本运送过程以及咧化验室啊均无异样，怀疑咧就系涉事抽血员啊，即系嗰位抽血嘅员工啦，遇上抽血困难时候咧，咁啊贪方便，为咗悭功夫，将抽获嘅血液分到其他病人嘅样本瓶嗰度调包，咁啊有议员咧就话到呢件事咧系离谱啊，涉事者咧缺乏职业操守，应该咧就永不录用噶。嗱，咁啊由于病人嘅验血报告异常，好快脆咧就已经被发现啦，错误嘅报告咧未有交到去医生手上咧就作诊断，事件入边咧系没有病人受影响噶。根据了解啊，院方已经咧就系用咗近1个月嘅时间调查整件事嘅事件啦，咁啊不排除咧就系有人调包血液样本，咁啊而家亦都翻查 緊以往嘅驗血報告，了解是否咧曾經有同類嘅事情發生過。咁而涉事嘅抽血員本身咧，其實係有一定嘅資歷嘅，早前咧係被調往中央抽血隊為門診嘅病人抽血，咁而家咧係正在休假噶。咁啊，關注病人權益嘅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就表示啦，如果最終證實事件屬於咧就係抽血員所為，有關嘅行徑絕不可以接受。若果抽不到血，最多咧都係技術嘅問題啫，但係都可以揾啲資深嘅同事協助。咁但係將血液樣本調包咧，就屬於啊職業道德以及咧就操守嘅問題，可能會影響醫生嘅診斷同埋治療，對病人亦都係構成危險噶。啊，佢哋認為啊，事件值得咧就係醫護人員警醒。住自己執行職務的時間要秉持住職業的專業的操守，如果發生就是事故，切勿嘗試隱瞞，應該就盡快通報上級處理。以上就是來自《東方日報》的頭版報導。 哇，這個指控都挺嚴重的。 是啊， 那其實究竟 是不是已經好像講到那個 抽血員， 即是抽血員已經認了咁樣嘅， 係啦，個抽血員正在休假啦。咁佢醫院方面咧都繼續， 定係應該用一個懷疑咁樣嘅字眼去講咧嚇。如果唔係就講到好似都已經係十拿九穩。 呢個係《東方日報》嘅頭版啦 嚇。咁希望盡快去釐清翻究竟係咪真係咁樣去做啦，定還是係內有其他嘅情況咧嚇？我哋都好想知嚇。好啦，咁小白之後咧，跟住彭仔咧，同大家睇下《星島日報》咧。《星島日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咁就講到咧，全國政協及人大會議今明兩天咧將會喺北京開幕啦。嗱，港區人大代表啊陳萬琪咧，打算就喺人大會議上係提出議案，係建議中央按照基本法咧去制定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嘅全國性法律。並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不需通過香港特區立法會就可以在港實施。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傅建慈咧，佢就表示啦，有關提議咧完全合情合法。又指咧，只要兩會上提案通過，宣布實施就可以好快做到，咁樣可以盡快咧係抵禦外國嘅不必要干預，咁啊制裁本地顛覆國家嘅行為，盡快杜絕外國有關勢力同本土嘅聯繫，包括所謂嘅黑金等等，對其咧予以打擊嘅喎嚇。咁而特首林鄭月娥咧前日就表示啦，23条至今咧未立法系令人失望噶。咁呢一个说法咧就被视为系有所调整。林郑之前通常嘅表态就话，23条立法系宪制责任，需要审时度势。咁一个月前咧，林郑月娥再次指出咧，特区成立已经超过22年，一条维护国家安全嘅宪制要求啊，我哋都系未达至，当然系可惜同埋遗憾。但目前咧，应将主要精力放在防疫工作，咁呢一个嚟自今天咧系《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啦。 好啦，跟住睇下《明报》方面嘅讲文啦，就讲到港台顾问会系邱腾华系冇邀请梁家荣嘅。一集头条新闻咧就被通讯局咧裁定辱警等，违反港台约章。港台咧就系即时啊随即宣布系停止制作该节目噶。港台嘅顾问委员会主席陈建强咧今日就系同呢一个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腾华会面。咁佢讲述啊就系话，当然成员嘅广播处长梁家荣系未获邀请，又引约章咧就讲到港台节目被通讯局警告梁家荣需负责，该如何负责就是由他自行决定了。对于梁家荣不获邀请出席今天的会议，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的主席赵善恩就认为就是架空广播处长，又形容这个顾委会犹如经商局新手臂的延伸，互相扯猫尾，里应外合，干预港台内部的事务。邱腾华就被问到啦，广播处长需否就住呢一个嘅事件提早咧就系离任啊，或者系受处分？佢冇 正面的回应。清广播处长就是作为港台的总编辑，在港台约章下有特定的角色，需要以负责任的态度正确处理由事件引申的问题和社会关注的。这个就是明报方面的讲文。 好啦，唔该晒 Hedy， 再睇埋《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喺台北啊，蔡英文寻日宣誓就职总统，展开第二个任期。佢喺就职演说重申不接受一国两制矮化台湾。大陆国台办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咁啊，台独咧系逆流绝路咁讲噶。咁啊，大陆外交部等等三个嘅部门寻日都严词谴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等祝贺蔡英文就职噶，话到咧就系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嘅原则噶。咁啊，见到蔡英文昨日亦都在台湾方面宣布就是就职，发表的演说入面亦都话到先感谢人民团结抗疫，指出防疫成绩经验，疫情并改变国际社会对台湾和周边情势的想象。对于两岸关系方面，蔡英文重申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他形容两岸关系正在处于历史的转捩点，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但他从未提及九二共识。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勾结外部勢力。值得注意的就是蓬佩奧前日發表聲明祝賀蔡英文就職，而昨日台灣播放的各國政要祝賀影片中，美國國務院亞太助興史迪偉和副國安顧問博明亦都壓軸致辭，這個就引起了北京的反彈。外交部亦都說到，國台辦和國防部罕有地亦都是一起強硬回應，指出美方嚴重違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严重就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的关系，中方强烈愤慨以及就谴责。以上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儿童医院病人资源中心社会工作主任林凤桥， 我哋香港兒童醫院咧都會支援一啲比較複雜啲或者嚴重嘅病情嘅病童，咁裏面會有啲癌症啦，或者啲長期住院有長期腎病嘅病童。喺疫情之前咧，我哋都同好多嘅社會服務機構啦、非政府機構合作嘅，咁我哋就會有一啲定期嘅義工服務咧，係俾啲病童去支援佢嘅情緒需要啦，又或者學習需要嘅。咁因為疫情之下義工服務停咗啦，咁變相咧呢啲服務咧其實都停咗，咁啲小朋友嘅心理上就會覺得孤單啦，同埋佢哋都會驚嘅。咁究竟發生啲咩事？啲義工嘅團體或者啲姐姐嚟唔到去支援佢哋咧咁樣。咁但係即係啲小朋友亦都好希望有冇辦法令到佢哋都可以有個接觸或者見面咧咁樣。於是我就同啲社會服務機構、非政府機構就我哋都行多一步嘅，希望搞一啲措施咧可以幫到佢哋。咁所以就我哋搞咗兩個措施啦，一個咧就係我哋叫童趣發寶袋，啲發寶袋裏面咧其實就有一啲玩具啦、圖書啦，同埋一啲材料咧都支援翻佢哋日常喺醫院裏面嘅生活。另外我哋就首次同七間嘅即係非政府機構咧做咗一個叫童趣繽紛台嘅頻道，啲小朋友喺病床嘅電視機上面咧就會見得到平時嚟服務嘅姐姐哥哥或者啲義工朋友咧同佢見面噶啦。其實咧，我哋呢個義工團隊同我哋嘅協作真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其實佢哋係支援緊即係一啲病人可能面對一啲療程嘅預備工作嘅有啲，因為小朋友可能一聽到可能要照一啲 MRI 嘅時候，個情緒都好容易緊張嘅。咁我哋呢班義工嘅朋友，佢哋本身係受遊戲治療嘅訓練啦，咁佢哋會同佢哋喺個過程裏面預備，透過遊戲或者一啲咩活動咧，俾佢預先去經歷個過程大約係點嘅，令到佢都安心啲，咁令到佢再去接受個療程嘅時候咧，佢哋都容易啲去適應同埋接受。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Good morning， 小白，仲有朱海婷，早晨啊， 华梅姐， 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Good morning， 早啊，啊，我想问一下咧，大家咧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啦，咁啊喺较早前咧，应该都比较系多留喺屋企啦，系咪？咁啊，如果你留喺屋企啦，又手痕，又想 shopping， 咁啊，应该都会咧选择咧。就是啊，网购啦， 都好多大件事发生了，个个都在家网购 到，即出事啦，系咪啊？ 出事啦， 真系好差啊！朱海婷，你屋企够大啊？ 哎呀， 真 系 啊， 都会出事， 咁 大大小小都有。 咁我祝福你啦咁咧，如果你哋咧真系啊有做呢一个网购嘅话咧，咁啲物品啊，自然就系用一个速递啊或者系包裹嘅形式咧，就送到府上啦，对不对？ 对， 系啦。咁有冇话咧？你哋收到包裹之后咧，系会点样处理佢呢？吓， 我其实咧，我就喺屋企门口，即系屋企出边咧，就首先喷咗一啲嘅消毒嘢先啦，跟住再用咧一啲虽然环保吓，即系啲湿纸巾咧抹干净晒个盒先。开盒咯，跟住入边嘅嘢都会系抹咁样咯。 哇，好彻底吓！咁啊 ，Heidi 呢一种嘅做法咧，真系咧相当之稳阵啦吓，又喷啦又抹啦咁样吓。 你话本地啊寄过嚟都冇咁惊，而家有啲你海外过嚟咧，反而紧张咗啊吓。 好啦，咁啊小白咧，你有冇去做呢一啲嘅功夫 咧？我自己咧会喺屋企门口外边咧就已经拆咗嗰啲包装先，跟住就攞咗个。攪出嚟啦，跟住所有嘅 packing 咧就仲喺出邊嘅，然後咧好啦，就即刻即係攞曬啲嘢出嚟，就即刻拎嗰嚿嘢出去抌咁樣咯。 係好彩咧，應該咧以我估計咧，小白屋企咧就係類似村屋咁樣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你嘅門口擺咗喺個門口，你唔會有隔離鄰舍，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咧apartment 嗰啲咧，即係你隔離左右你擺正喺你門口拆，你隔離屋嗰啲個門口咪有。在你的门口附近 你都要即刻清翻啲垃圾啊！啲盒你唔要都要即刻抌 嘅。咁啊，但系都如果有病毒嘅话，你都养晒出嚟俾人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小白呢一种嘅做法咧，就适宜咧，即系喺你附近隔篱冇 人 嗰 啲 门口啦，系嘛？好，咁啦。原来咁讲咁喎，我哋真係要呢好注意呢嗰啲嘅包裹啊，因为喺英国方面呢，佢哋有一个研究团队呢就研究到呢就话呢原来呢嗰啲嘅病毒啊可以呢由于喺表面嗰度残留好耐㗎，咁所以呢佢就得出一个结论呢就向大家呢就去发表，就话呢如果真係呢有收到包裹嘅话呢係不适宜呢係急于打开嗰个嘅包装同埋拆箱㗎。反而呢最好呢佢建议呢係放置佢72小时。三日之后呢先至好拆开。咁就 可 以 摆门口三日你唔拎入屋点算 呢，咁我相信呢佢由于喺外国啦，佢諗住佢自己屋企够大啦。 个花园又大 可能佢都係放喺屋企一个嘅角落呢就已经够啦。 咁样真 係。係囉。 係啦。咁呢即係摆低佢唔好拆开佢住。摆低佢呢等佢呢72小时之后呢先好拆。个作用呢就是用来减少残留在物件表面的病毒量，咁就可以降低咧嗰个病毒嘅传播风险啦。咁仲话咧呢一项嘅研究呢已经咧系纳入咗系英国公共卫生部嘅指引里面啦。咁不过嗱呢一种嘅状况咧，其实咧又未必適合呢就係朱海婷嗰種嘅做法嘅。因為呢朱海婷嘅做法其實就已經將嗰、那個 包裹的表面、甚至乎里面、有机会残留的病毒呢已经是彻底消灭了、 所以我就说平时呢可能你回去抹自己的衫都会用一布、但 是 这些我就会用即弃性的即是消毒纸巾、 消毒纸巾是不是、所以呢即是说呢你说收到个包裹之后不要即刻拆放在呢一个、较为空旷通爽的地方72小时之后呢先好拆个包裹，呢一种做法咧，佢系要在此之前系话你唔会再喷啲消毒喷雾啊，你又冇走去抹佢啊，消毒过咁先系啫。即系如果你系好勤力，好似朱海婷咁嘅，收到咧都即时又喷啦，又抹啦嘅话，咁就唔需要咧等72小时咯。 系咯，仲要忍手添，买咗嘢 冇得即刻 插， 更痛苦。 是啊，好难忍啊！嗰样 男女都系咁 觉 得，唔系净系女人， 系人都急不及待噶啦嘛！咁你要做好呢啲防毒消毒嘅功夫先咯。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收到包裹咪心急，慎防染疫心都噏啊！ 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啦，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车龙啦就排到去东港中心，而西行龙尾就去到太古城。东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龙尾都长嘅，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近收费广场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方面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咧就慢车啊，而家龙尾就排翻去太古城。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呢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回去渡船街。咪新界啦，环保大道去返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启思中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一段繁忙，龙尾就大榄上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车多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才子 O 投资 O2O。 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投资 O2O 阿 O 咧，先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嘅表现啦。咁啊，道指咧就收报啊 24,575 点啦，升369点嘅。不过睇翻咧港股方面啊 ，ADR 咧只系啊收市咧啊都系有得升嘅，升42点啦。咁睇到咧腾讯嘅股价咧就相对偏远一啲啦。咁啊，大型蓝筹股方面个别发展啦，咁啊，汇控喺美国嗰边咧收市就报38.95啦，较咧香港收市咧就升啊0.5蚊嘅，咁样即系5毫子啦。咁啊，大家又可以密切留意住啦，系啊，两会方面有冇啲新嘅消息出台啦？睇嚟咧，近排啊势头方面咧都系关于咧内需股咧，可能有机会咧都有少少运行下咁。今日咧，可能啊，我哋未必接通得到咧，財金達人啦嘅電話啦，咁啊唔緊要嘅。之前咧，喺呢個環節咧都會應承啊，同聽眾咧問下財金達人咧啲唔同嘅問題啦，係啦，或者咧唔同嘅一啲財金嘅問題咁樣。咁啊，原先咧今日就搭一隻百威國際嘅，咁啊放心，唔緊要啊嚇。咁啊，聽日咧揾翻另一位嘅財金達人咧，答一答金小姐嘅呢個問題啊。 嗱，因為個電話線嘅問題啦，我哋啊暫時未聯絡得上咧。今日嘅財金達人，不如咁啦，我哋先嚟咧就學下點樣去處理盤生意先。咁咧就轉個頭睇下，我哋再努力下，睇下揾唔揾得翻我哋今日嘅財金達人先。因為啲聽眾朋友咧問咗有啲 number 咧，都好想知噶嘛。係 啊，始終關錢嘅事咧，大家特別緊張。好，我哋今日創業 O2O 啊， 有蜘蛛女鄭麗莎喎。 佢搞咩生意啊？ 佢係做嗰啲健身室啊，因為之前咧都好受疫情所影響啊，咁睇。睇下依家，可以开翻健身室啦，有啲乜嘢咧？作为老板以至员工都需要留意 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啊，电话旁边咧，请嚟咧蜘蛛女郑丽莎 ，Hello Lisa， 早晨 ，Hello 大家好，早晨 啊，哇，一早咧就听到呢个健身教练嘅声音咧，就突然咧令到小弟咧都好想啊，哇，操翻两嘢先啊吓，咁啊，即系要用翻啲健康啲，同埋个早餐咧都唔够胆食得咁 heavy， 不过咧都真系要问下啦，呢个健身嘅行业咧，其实系今年啦，由二月初开始啦，其实疫情都好受影响啦。咁啊，讲下你哋业界嘅一啲少少嘅困境出嚟听下先啦，好嘛 ，Lisa？ 好啊，咁啊，我啊从事健身行业就都好耐啦。咁啊，其实都系呢两年间就开咗铺头嘅置业啦。咁成为咗管理层嘅时候咧，就当然同以前打工啊唔同啦。以前做教练噶嘛，教学生啦。咁啊，依家要兼顾埋成间公司嘅营运同员工伙计咁等等，其实都真系相当之有挑战性，同埋都好前路上面咧系。好荆棘嘅，系啦，喺个路途上面都系啦。咁咧就好开心啦，咁啊开咗公司就可以将自己嘅梦想成真啦。咁而喺呢几个月间咧，其实真系的而且确系一个沉重嘅大挑战啦。因为首先有即系社会运动啦，咁啊，因为都好近我哋地方嘅。 你哋喺港岛东区啊嘛，系咪？即系近太古嗰度附近，系咪？ 系啊系啊，太古嗰度附近咧，即系都会影响到，可能晚上嘅时候就都会封路啊，同埋政府有啲即系有唔同嘅设施配套咁样啦，可能有地铁站沿线啊咁等等都有影响。跟住再去埋呢个疫症咧，都停业咗成40日，咁啊，当然都真系非常之大嘅挑战啦，真系对于我哋嚟讲。好彩即系依家叫做开翻铺头啦，咁啊求衡嘅位啊，真系哇呢40日咧系真系又有啲无助啦，又有啲即系哇难关又嚟啦，点算咧？跟住啲学生又会惊啦，即系可能去到初期未系正式关闭嘅时候，都已经做足晒全套嘅设施，就可能话讲紧入场嘅时候要戴口罩啦，要喷手啦，要度体温啦，要填申报表啦。其实早期已经填好晒噶啦，即系已经一早已经做晒全部嘢，但系真系无可奈何，话政府要关闭啦，咁样即系全部都要关啦，咁就真系叫做唉松一啖气之时，又要谂下到底点样过咧咁样。咁啊，啲教练都同翻学员上面都保持一个友好嘅关系啦，都继续保持翻话会问下佢哋啲饮食啊、运动上面会点样啊。即係會俾翻少少 tips 佢哋，唔好食得太多啊，或者繼續要保持一個聯繫咁樣啦。咁啊，做到嘅嘢嘅其實係呢方面啦，教練同學員之間都有啲視像嘅 做下啲 Zoom 嗰啲一齊會捉下咁樣，都見到係有嘅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喺個低潮期要保持個正能量，就係、我哋做到嘅嘢咯。 係啊，可能即係本身都係運動員嘅你咧，先可以保持到咁有正能量咧，喺呢啲咁逆境咧，都打翻場逆境波出嚟啊嚇！咁啊，真係朝頭早都要多啲鼓勵，多啲提醒。但係頭先都提到啦，喺業界之中啦，啊其實面對呢個疫情咧，咁啊健身業界都真係深受打擊嘅。咁你係其中一份子。本身咧呢个行业已经好多竞争者噶啦，咁样咁你觉得啊嚟紧即系公司要点样变化喺个优惠嗰度做多啲，定还是喺视像嗰度做多啲，定还是喺personal training 即系个人嘅一啲体能训练嗰度度身订做嗰度做多啲？其实你公司系走边一个方向嘅咧？ 咁呢就经过呢个疫症之后呢，我都感受得到全香港嘅市民都知道其实身体健康系好紧要嘅，即系佢哋都会好多健身室啦，唔单止我哋啦，都会喺开业嘅之后呢就即系一窝蜂咁样走去健身，都见到呢个咁嘅热潮嘅。其实香港人都关注自己健康囉。咁而我哋就主力进攻其实都系 personal training 方面多啲囉，即系会系针对性地去跟住佢营养啊，跟住佢哋嘅操练，边一个位置要加多，边个位置要减少，同埋好贴身嘅服务。咁呢啲都系我之前一直想定落嚟嘅一个宗旨啦。咁亦都全民都一齐做运动嘅。咁但系重点针对嚟讲就会比较 personal 啲，就会个效果会再更加显著啲囉。大家最主要就了解到自己目标嘅时候，一步一步咁样去每日做少少做少少，咁就可以其实达到目的噶啦。即系要讲一个瘦身同一个完美嘅体态，其实都唔系咁难咯，只要有信念就得噶啦。 哎呀，又打咗一支强心针啦，令到我嘅减肥嘅进程入边好啦。咁啊，再问一下 Lisa 先，即系其实喺自己开呢个健身室啦，咁近排大家都话喂要注重个人卫生咁样，有啲乜嘢系特别啊？喺疫情期间即系好留意或者好注重嘅。 戴口罩就是最基本的，其实我们公司都是我可以说是全香港真是叫做比较严的一间店就是我们是连戴紧做紧运动都要戴口罩， 哦，即是拿着个 dumbbell 举紧的时候都要戴口罩，是吧 Lisa？ 是啊，因为政府它定立了一个规矩，现在讲紧是运动前后要戴口罩，但我们其实是做紧运动的期间和大量运动中，我们都要求全个室内都系要戴口罩咯，都嚟到呢度有呢个咁嘅文化，佢哋都觉得好接受啊。咁啊，因为大家都戴住口罩嚟做运动，教练又戴住口罩，会觉得安心好多咯。咁我哋又要定时定候要清洁啦，四小时一次啊，跟住填申报表啊，同埋要探热啊。咁啊，亦都全部嘢都做到足噶啦。咁我哋都好严格执行每一个同事都，同埋每个顾客都互相提醒咁，所以我就觉得呢方面都做得几好咯。 郑丽莎，我又想问一下你咧，其实啲学员咧戴住口罩做运动咧，会唔会唞唔到气噶？ 哎，你唔使担心，我哋已经系维持咗成几个月都系咁样噶啦，所以 即系 OK 嘅，同埋旁边有人睇住嘅，系嘛？ 旁边我哋大家全部入到嚟好自动自觉噶，就算会员都好，同租场嘅人又好，全部都戴口罩噶。咁系啊，呢个就系文化咯。有啲人就可能会好辛苦啊，咁可能会去出边户外运动。咁但系我哋入到嚟就真系要戴足口罩做噶。咁呢个系睇你惯唔惯嘅。初时咧，其实我都有啲抗拒嘅，甚至乎系未话去到咁严峻嘅时候咧，其实戴口罩出街，可能当时都有啲人会抗拒咯。但系去到后期，真系成条街嘅人你唔戴口罩就真系歧视你嘅。咁而去到健身室，亦都系大家共同使用器材。咁啊，亦都好多我哋香港岛区嘅朋友，大家都有大有细，或者会好关注家庭健康卫生咁等等嘅时候，好多会员主动要求同我哋讲话，真系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戴口罩噶，啲喺跑步机跑紧步嘅人都要戴口罩，仲要一个嘅客人嘅反应嘅时候，大家都咁样嘅时候，就维持到嗰个咁样嘅环境同气氛咯 ，keep 得到嘅，我哋暂时都。 咁有冇打乱咗你自己一啲今年本身2020年嘅企划噶？可能本身其实谂住咧除咗太古开，跟住鲗鱼涌，跟住逐个好似港铁站咁样开过隔篱咁样，即系有冇谂住一路遍地开花噶啦？将呢个 dream room， 但系就因为某一啲情势啦，或者疫症啦，咁样就。搞到棘棘地咁样咧。 其实对于公司上面，我期望咧都系想话将运动嘅信息宣扬开去啦，大家都会建立一个良好嘅身体健康啊，同习惯，尽量将我有嘅经验同大家分享啊，咁等等。咁 so far 都运作得唔错嘅。咁 之前就係喺公司度搞咗啲活動啦，搞咗啲 equity challenge 咧，即係想大家透過八個禮拜嘅時間咧，嚟去盡自己嘅能力嚟去爆發出去。要減嘅減，要增肌嘅增肌，要減脂嘅減脂等等嘅。咁啊，因為疫情嘅期間咧，導致要中斷啦。咁啊，甚至乎好多公司嘅活動都要暫時要停一停咁樣。咁啊，有啲講座又要 cancel 住或者延遲各自咁樣都有咯。咁所以喺公司嘅進度上面係的而且確有嘅，而我自己個人嘅目標上面都有咯，因為我本來都想今年係參加拳賽就上擂台打翻鑊金嘅。 哦，真係㗎，上去打 MMA 啊！今年諗住係咪啊？ 打泰拳嘅， 打泰拳添啊！哇， 係啦，係啦，咁啊，但係因為操練有一個問題，跟住。賽事都唔舉辦啦，咁啊等等都係一個問題，所以又將自己個人嘅目標又再可能適當嘅時候先再延展翻咁咯。 係，咁可能呢啲計劃咧都要延遲或者要等一等先啦。咁啊，對於鋪頭嘅擴展有冇諗住再開分店咁樣咧？因為成日咧都有啲健身教練嘅朋友咧，都係一開始租咗一個場地啦，或者直情開一個 gym room 啦，睇下咧。唔係啲學員或者啲顧客覺得啲設備唔夠啊，係睇下佢自己覺得，其實應該要再大啲，應該跟住由500尺啦搬到1000尺啦，跟住搬到1000尺嘅時候咧，又覺得可以2000尺就好啦，跟住咧嗰邊又可以有啲乜乜乜，又可以加啲乜乜乜嘅器械啊咁樣，跟住咧到2000尺咧就諗住3000尺，其實係咪有一種咁嘅心態嘅追求咧？即係作為老闆嘅你，以至喺健身行業嘅人都係咁樣諗嘅嘢嘅咧？ 咁我都識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朋友嘅，咁我哥哥咧佢都有第五家分店咯，佢自己品牌之後有5家分店咯，咁而我自己咧就暫時喺呢一個品牌創立咗年幾啦，咁樣我。暫時對佢嚟講咧，都仲係不斷學習中咯。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又冇暫時話要再開分店嘅念頭啦。因為我自己本身屋企人都有4個小朋友啦，依家再打理埋公司，其實我都哇已經好似分唔到身咁樣。 唔係啊，你好多時間我見到你仲去咗 work 到喎，仲可以 work 到喎，大佬。 係啊， 好好已經 work 到一個之時，亦都個模式再實淨啲之時咧，就再。過埋呢啲難關等等嘅時候咧，我都會有咁樣嘅打算嘅。不過暫時都唔諗住先啦。 咁真係啊，咁大家一齊集氣啦，希望咧驅走疫情啦，有啲乜嘢嘅難處咧唔緊要嘅。咁特別喺呢段時間咧，要注重個人健康同埋個人衛生，仲要咧注重下。自己啊，即系要多啲做運動啊，咁樣即係令到自己 一個健康嘅身體就可以帶住你永遠去到邊度都唔使驚咯。如果唔係，哇，即係呢度病嗰度病嘅話，真係食龍肉都冇味啊！ 係啊，希望大家 keep 住呢度氣啦。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鄭麗莎咧接受我嘅訪問啦。咁祝福你嘅健身事業咧就一帆風順啦。同埋咧，即係喂，好期待你上擂台喎。咁究竟呢個上擂台嘅事件幾時會發生咧？咁大家拭目以待啦，係咪啊 ，Lisa？ 我會復操嘅，重出江湖。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继续去上网度留意一下我健身室啦吓，港岛区嘅朋友都可以过嚟做运动啦。 好，知道晒啦，唔该晒 Lisa， 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倾过啦。多谢你接受访问，拜拜， 拜拜。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联络上财金达人啦。好啊，呢、這个时间咧，请嚟啊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事嘅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 ，Ruby， 睇翻市况咧，隔晚咧即系道指有得升啊，升300多点啦，但系 ADR 咧依然系冇一点喐。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其实而家大家咧，即系都预计咧，恒指咧未必话真系好跟足咧外围咁走嘅。咁就算外围大升大跌都好啦，可能恒指咧都系喐得咁少少啦。咁其实主要咧都睇翻，因为而家咧即系恒指个支持位咧，大概23500啦。咁啊阻力位咧24600，其实都会喺个区间度波动嘅。咁除非即系有一个突破啦，咁啊所以先会有一个单边嘅升势或者跌势嘅。咁当然而家嚟讲咧，即系23500咧呢一个支持位咧都系稳阵嘅。咁睇。睇緊聽日兩會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消息公布啦？即係如果推出任何嘅經濟措施、刺激經濟措施咧，咁有機會咧，除咗個別板塊會炒起之外啦，咁可能內地股市咧即係升啦，都會帶動咧港股咧可能有新一輪嘅走勢嘅。 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兩會嘅情況啦。今日咧，聽眾金小姐咧就問只1876啊，百威亞太，咁佢就20蚊邊攞貨嘅，咁啊問下啊，依家都有少少升幅啦，咁問下 Ruby 咧應該短線。点去操作呢？ 短线嘅话，我觉得可以睇埋先啦，因为听日始终两会咧，其实见到寻日咧都有啲资金咧系流入咗百威亚太咧嘅 call 轮咧去做。 處嘅。咁因為始終零售呢個市場呢，即係大家即係大陸都係想一個振興個消費啦，消費增長對於嚟講都比較重要啦。咁百威其實就話過去嚟講，無論佢自己喺大陸市場，因為所有夜店啊、所有夜場都閂曬，對於佢影響係比較大嘅。再加上佢韓國嘅市場一樣受到影響，咁所以其實睇緊聽日會唔會有啲嘅刺激經濟措施呢？如果有嘅話，佢雖然啱啱就可能跌穿咗十天線、二十天線啦，咁如果佢喺二十天線有機會反彈嘅話，可以繼續持有嘅。咁相反咧，其實如果你話真係支持位、止蝕位嘅話咧，可以留意翻佢真係四月底嗰啲位置啦，大概就真係20.5咧係做止蝕咯。 嗯，听众朋友又可以参考翻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Rub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噶。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 ，Ruby， 拜拜。 好，唔该，拜拜。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第一线， 神光追踪三十一。 睇完个市咧，睇下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节目可以选择啦。请嚟有阿畅啊，刘畅。 早晨啦，彭爷，早晨各位。 好啦，今晚啊，朱海婷都喺度啊。 早晨啦。 诶，你好啊 ，Heidi。 系啦，今晚有咩节目？ 今晚精彩，今晚8:00啊，以事论事，同大家讲晒咧，你啱啱过去呢个星期有啲乜嘢香港嘅大件事。 系。 系啦，咁啊，香港人都应该好清楚噶啦。咁啊，今晚 咧就系我哋电视咯。 這個呢个咧，咁就要真系我哋咧，唔用针砭时弊嘅方式咧，都可以一齐认真讨论事嘅。 就以事论事， 冇错啦。以事论事系咁，今晚咧就曾主席啊，阿曾玉成咧系我哋嘅主持啊嘛。佢会请到另一位主席，就系监警会嘅主席啊，梁定邦先生咧上嚟对谈啊。 哦，好啊。猛人对谈啊， 冇错。咁啊，另外咧，咁啊，会同大家咧睇翻咧呢个DSE 啊历史科嘅试题争议啊。 嗯， 咁啊，大家都知道呢个都系好关心嘅事啦。咁啊，大家今晚嘅节目咧就会探究翻咧呢个之前发生嘅咩事啦。咁就同埋即系大家去睇下，系唔系咧当局咧就系想喺呢个香港教育界动大手术咧？ 嗯， 当中又有冇一啲政治盘算咧？今晚就同大家咧。全方位咁样探讨下， 好咁啊！以事论事就比较系严肃一啲嘅议政话题啦。咁啊，有冇啲轻松啲嘅选择啊？ 当然有啦。咁啊，今晚紧接住嘅夜晚8:30，日常8:30啊。咁啊，今晚真系好轻松啦。 点啊？ 今晚咧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疫情咧，大家好多人留喺屋企嗰度啊。 系啊。 咁唔多唔少都系奄奄闷咁样噶嘛。咁就今晚我哋请到一位香薰治疗师，同大家咧。即係俾啲建議，究竟點樣用香薰喺屋企又好安全咁樣咧，舒緩情緒啊？ 啊，好啊，又可以調劑一下啲苦悶嘅生活啊！ 嗯，咁啊，跟住咧，另外咧，逢禮拜四嘅日常8:30咧，都會有一個樂迷年代嘅環節嘅。 係， 咁啊，今晚咧，即係上個星期咧，大家記得嘅話，就請阿姜 B 阿姜圖上嚟啊嘛。 係，我記得有講過。 係啦，咁啊，今個星期邊位咧？今個星期我哋請咗一位新生代嘅唱作女歌手啊，張美儀上嚟同大家即係講下，即係佢點樣用音樂咧去寫出咧。城市人同埋呢个孤独嘅关系嘅， 系张美仪吓，咁最近嗰首《擎》啊， 《擎》啊，系啊， 如果有留意咧，我哋都喺龙虎榜都占好高位置 啊，系啊，即系我都学听歌学识咗啲中文字， 系嗰、那个《擎》字好难写嘅， 系啊，即系我都要查一查字典先知，哦，《擎》字 系啦， 系啦， 咁啊可以睇到佢嘅真人，因为其实我都唔系好认得佢嘅样啊，我冇乜点见过佢个样啊， 咁啊，今晚真系一定要睇一睇电视啊， 好啊。 咁另外咧，呢、這個日常八點半咧，亦都會有一個教，又請咗一位咧瑜伽導師咧、上嚟教大家做下兩下喺屋企做嘅瑜伽。嘅招式 幾好，今晚又可以點住香薰學識咗之後，就喺度做瑜伽咯喎， 兼且耳仔又聽埋歌咁樣 係咪？係啊，今晚日上八點半不得了。 係咁啊，之後咪哎呀無以為繼咯，咪 誒又唔係喎，又唔係喎嗱， 聽你死未？講到咁精彩啊嗱， 係真係好精彩啦！咁啊，今晚緊接住啦，九點半《周遊列車三》。咁啊，今晚咧帶大家去一個咧好離地嘅旅程啊！ 誒點啊？ 系啦，咁就带大家咧去呢个厄瓜多尔，一个南美洲呢、這个厄瓜多尔、這個， 真系比较少会提到话旅行去呢度咧，咁样噶喎。 系啊，即系冇讲话而家去唔到旅行啊，即系平时去到旅行嘅时候，大家 都未必谂到去啊。 冇错啦，咁啊，而家今晚咧就会教带大家去呢个厄瓜多尔咧。点解头先话最离地咧？因为佢个节目啊，就带大家去有一个安第斯山脉嘅火山嗰度， 系 嗰度竟然有火车喎，周游列车嘛， 哇！ 嗰度系啦，嗰度有一个海拔3600多米嘅车站，由嗰度开始搭呢个列车去旅行。 系咁啊，那个风景又真系应该好不一样啊，同平时去嘅譬如欧洲啊，或者系东南亚嗰啲嘅景况啊。 同埋咧，佢即係除咗去睇風景之外咧，周遊列車其實主持會周圍搭住架火車咧，隨時落車就同嗰啲當地嗰啲朋友啊傾下偈，了解一下佢哋嗰啲生活啊文化咁樣嘅。 係，我亦都會咧睇下佢會唔會去嗰個餐車嗰度咧，有咩食先。即係有陣時好緊要啊。 係 啊， 啊，一架火車咧，你參與呢個火車旅遊咧，嗰架餐車咧都真係如果能夠吸引啲咧，嗰一趟嘅旅程都會特別覺得係滿足嘅， 係咪由個賣相到嗰個係即係侍應都如果能夠吸引啲好睇啲啦，個賣相好重要你講 啊呢個餐車啊， 但係真係唔知呢個厄瓜多爾食咩餐喎，即係如果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咁呢個都係今晚真係幾好喎、由好緊張嘅議題咁慢慢越嚟越輕鬆去到呢個晚上嘅九點半嘅選擇都係咁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嘅港台電視31咧，真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品種的節目可以俾大家選擇的就唔係淨係得一啲咧啊諷刺時弊嘅，咁大家可以咧就俾個機會我哋你又再選擇一下，睇下啱唔啱睇啦。今晚好唔該曬阿暢啊，同我哋介紹咗咁多啊，咁下次再同你傾過咯噃。 好啊， 多謝你，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申请拨款54亿元支援海洋公园营运，立法会财委会至今未通过。海洋公园董事局副主席刘明伟表示，未到投票一刻都难以讲有没有信心通过拨款，但他表示如果将来海洋公园得以继续营运，模式一定要改变，要回归初心，做好教育和保育，而非靠过山车等的设施。刘明伟出席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日后园内不可以再同一时间有3万至4万人，而疫情正是给予公园契机，实施预约入场，将人流减半。他又强调，日后的营运模式要考虑港人期望，同时要平衡财务需要。至于为何至今仍未能够讲出新营运模式，刘明伟话在未取得资金之前，根本冇足够时间考虑，根本冇足够时间考虑。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宗是来自上海的本土病例，患者是武汉人。上星期一，陪丈夫到上海求医。今个星期一确诊，22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观察。至于另外一宗病例是由境外输入，患者来自广东，过去一日新增31名无症状感染者，无死亡病例。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84宗。美国国务院宣布， 批准向台湾出售18枚重型鱼雷和相关设备，预计涉及金额1.8亿美元。有关的军售已经正式知会国会。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透过官方社交网站表示，军售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将令台湾的军队持续现代化，并且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有助维持区域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政军局又欢迎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宣誓展开第二个任期，说美国长期认为台湾是一股良善力量，以及致力支持台湾的防卫。吹袭孟加拉湾沿岸的超强气旋安攀，为印度东部和孟加拉带来狂风暴雨，造成最少15人死亡，近300万人要疏散。安攀是99年以来区内首个超强气旋，登陆时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70公里，相当于三级飓风。印度西孟加拉邦城市加尔各答有大量的树木和电线杆被吹倒，亦都有房屋倒塌。气象部门警告，安攀将会带来多达300毫米的雨量。报道说，印度最少10人在风暴中死亡，包括儿童。孟加拉也有最少5人丧命，包括一名协助疏散民众的红新月会义工。印度和孟加拉政府开放学校和建筑物被居民暂住，但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民众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令到临时庇护中心不胜负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7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14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3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药明生物131.5，跌2.2；腾讯控股436.2，跌3.8；友邦保险71.55，升9.5；小米集团12.78，跌2仙；港交所271.6，升5.8；阿里巴巴209元，跌2.2；长和54.05，跌1毫；中国移动56.85，升1元。中国平安78.95，升2毫；中国海洋石油9.18，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66，加元1.394，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3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61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29美元，卖出174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东港中心。在九龙啦，将军澳支路落翻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车龙咧排到去观塘警署。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九龙货仓。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宠物公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Carnatic Music Beauty in Complexity， 卡纳提克音乐错落有致，每集由驻场音乐家演奏嚟自南印度的古典音乐。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全民造声， 一班广播 BB 班的 DJ 变成之路。 第一辑录好似怀胎十月咁，到个节目出街就好似自己的 BB 出世， 下一个可能是你。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晨光第一线的我的享乐时代，咁啊好少可咧，我哋会有跟进报道嘅。 嗯， 但今日咧有个跟进， 系 啦， 系啦， 就系咧阿朱海婷今日好兴奋，话俾我听，喂，第一阵享乐时代咧要跟进下，因为寻日咧就彭爷爷咧就讲话啲零食啦，以至啲新嘅就算系主食啦，即系主要食粮啦，都有一啲新嘅品种出现， 蟋蟀饼啊，同埋爆炸筒 百力滋， 系啦， 我就想系讲啦，你寻日嗰啲咧就系即系外国输入噶嘛，系咪外国派？但系原来我哋本地啊嘅 薯片咧， 嗱，其实嗰个都系日本品牌，有个 B 字嗰个薯片咧，啊咩 B 咧 吓， 咁其实都系日本牌子啦，但系咧原来我哋本地咧都有好多我哋话叫 localize 系切合本地嘅口味而推出嘅味道嘅。计旧年啊呢只啊乜嘢 B 薯片咧，系推出咗咧呢个系深井烧鹅奶嘅味道之后啦， 同埋有避风塘炒蚬味薯片 嗰啲嘢， 避风塘味系。 喺呢个五月下旬咧，即系其实我谂我个零礼拜后咧喺香港咧就会推出呢、這个哇，我哋港人至爱嘅烧腊孖宝啊！烧味孖宝啊， 上品 就是有两只款， 一只咧 就系炭烧叉烧味， 系 一只咧就系姜蓉设计味嘅薯片， 好似有少少麻麻地咁啊！听个名， 我唔知啦，我净系知道咧，嗱，你可以有阵时咧，如果你嗰日系好肚饿，你又买唔到个叉鸡饭，你买到喺便利店买到呢包薯片，你摆落个嘴度。其实都是 送白饭， 送饭 都是薯仔啫，你咪都是充机噶嘛。 哇！但系嗰个卡路里你应该高好多、 啊，一路咬你咪觉得自己食紧叉鸡、薯仔同埋 分子料理，另类分子料理啊！呢、這个就系食薯片有姜蓉切鸡味， 点解叉鸡会脆嘅？有啲搞笑啊！ 呢个系回应翻琴日彭仔讲嘅。 好，咁啊，但系今天啊 ，Heidi 就真系有一样咧自家制嘅好嘢啊吓！ 呢期咧，我谂对于好多咧喺屋企多咗。 嘅人嚟讲咧，真系咧有两个字母系令佢哋好爱，就是、AF 啊！你哋唔好乱谂嗰啲咩 FF 嗰啲啊 ！AF 冇谂 ，Air Fryer 哦， 气炸喎！哇，咁我谂咧，嗱，我呢啲啦，即系平时咧，你问我咧，我真系对煎炸嘢系绝对冇乜特别兴趣嘅，无论系街食啦，或者屋企更加唔会攞一烹油去炸嘢啦。 小白啊，最中意炸嘢啦！ 你会屋企炸咩？小 白，屋企少炸，屋企煎 咩啊？你又教我哋又炸蝦片，又炸香蕉，又炸唔知乜鬼？ 系啊，咁 假噶， 喺我阿媽嗰邊整噶嘛。 之後有人善後 幾歲啊？ 同埋你炸開嘅咧，你開慣油鍋就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啦，好似我呢類，我自己就唔會喺屋企開個大油鍋去做個炸嘅工程啦。一來善後工作比較慢，要清潔比較煩啲啦。咁同埋有時都驚熱氣噶嘛。但我發覺除咗我呢類人之外，近期咧有咗個氣炸鍋，嗱唔好講品牌，其實好多市面嘅品牌都可以選擇嚇。嘅呢個係一個煮食嘅烹調嘅新方法之後咧，對於炸嘢咧係冇咁抗拒啦，仲會係開始幾中意。而如果好似彭仔你咁樣，係享受呢個啊單身闊笑嘅生活啊，甚至乎 浪族闊笑嘢，係 獨居長者嘅另一個講法。 我 闊笑 包裝得好睇啦， 浪族闊笑嘢， 係或者係我識有啲單身嘅女士啦，以前係從來唔入廚嘅，都因為呢個 AF 啦。佢哋就自己都研究一餐，好开心。 嗱，气炸锅利益申报，我屋企又冇，小白你屋企又冇啊？ 我有啊，彭仔个皇宫有啊。 我曾经有过，系咩？系啦，跟住咧， 点解会放弃嘅？ 冇啊，送咗俾个朋友，我朋友话好想要，咪送咗俾佢咯。 咁阿 O 其实都想要噶， 系啊，你送俾我，早啲同我讲。 如果有朋友话我好想呢个仔好得意，好想要啊。 哎呀，我都好中意你两个仔啊，小白。 贴钱 系啊，直播室门口一字排开，举晒手。都话想要一个气炸锅，呢位善长人翁，你有福啦，白元豪，有机会送出你嘅气炸锅出嚟啦，系咪啊？ 要等我再买副个新嘅先 得。好啦，嗱，咁啊，气炸锅通常咧，我哋入门版咧就话啊，你会整下啲诶鸡翼啦、薯仔啦、番薯啦，咁都好好嘅。咁咧，我都做咗呢啲啦。后面咧有个即系啲妈咪界嘅朋友交流就话，喂。出面街食咧，好中意食嗰啲肉絲炒面，我哋啲小朋友叫脆脆面嗰啲咧，自己都氣炸鍋完全係可以做到，而係難度嚟講係真係一啲都唔算高， 一啲都唔難， 低難度。 真 系难度点啊？ 低难度， 哇，轻易、啊， 即系都算系可以话系零失败咯。嗱，上次我介绍芝士波波零失败，我发现啲朋友好开心。咁、今次呢个气炸锅整到嘅肉丝炒面咧，都几开心。嗱，首先讲个做法先啦，都系个面同埋嗰个上面个汁啦，系咪？咁啊，肉丝炒面你出边食嘅银芽肉丝炒面就有芽菜啦，呢一个嘅肉丝啦，咁、有啲人会中意加啲总之脆口啲嘅菜，譬如红萝卜丝啊嗰啲咁样啦。呢、个就自己系一方面我哋准备啦，好似平时炒一个肉丝咁样。好啦，至于个面咧就反而系好重要啦。好多人就话咁即系用咩面啊？嗱，唔系生面啊。 我都想问咩面？ 坊间有两类嘅面可以选择。第一咧，我嗰只选择咧就系真系我去啲传统嗰啲面档啊，即系话你系买河粉啊、濑粉啊，有啲出品啊，或者系面饼嘅蛋嘅面饼啊、虾子面饼嗰类咧。咁我就选择咗咧喺九龙城一间都非常之出名嘅面家啦，吓喺启德附近噶啦。咁佢就 系 一啲一大饼嘅蛋嘅面饼咯。乾身嘅， 乾身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你想象系比虾子面系即系大三倍到咯。 哇，大三倍， 即系一个手掌， 即系个面饼大三倍啊，比虾子面 即系三个拳头咁大。 所以一家人食咧就 OK 啦，嗰只 size。 咁佢卖嘅时候系咪都系咁样一底一底卖？ 系啊系啊系啊，都好抵买添啊，一底底，但系都好抵买添啊 吓。哦，咁样咁啊，即系。可能我不能夠只係買一底喎，咁樣俾人笑喎，即係買俾五蚊瘦肉啊，咁樣冇可能噶嘛？ 點切啊？ 咁咪就係咯， 可以買啲 解決咗啦。 蛋嘅面餅，或者咧，其實如果放棚仔嘅情況咧，坊間有另外一啲嘅人嘅做法，用蝦子面餅都得嘅，咁你會細好多嘛？或者蝦子面 size 其實都有啲蛋嘅面餅啦，一樣嘅做法。 我就諗起嗰啲全蛋面啫，即係面檔都會有啲係全蛋面嘛， 可以啊， 咁啊，我嚟做个面底，面嗰阵啊，点解？ 买咗啦， 面底嘅嗱，面嗰阵其实好简单嘅，咁你咪就系好似平时咁腌啲瘦肉啊，咁啊准备啲食材，其实都系一样。 如果俾我咧要做银芽肉丝，我会除咗买芽菜啦， 有啲 系 韭黄啦， 韭黄啦，同埋我会落冬菇丝， exactly 要 或者蘑菇切片咁样， 咁啊好似呢一 西式咗 喂，冬菇会啱啲咯。 OK OK OK， 咁你我上次准备嘅就系一嚿，最好你买啲柳梅啦，淋身啲嘅 豬肉啦，或者有啲人而家咧，好多我發覺啲人咧，少咗有啲人少咗喺本地嘅新鮮肉檔買，因為咧呢排大家都入定好多貨，用一啲even 你係 frozen 嘅，即係雪藏咗。而家我哋好中意買西班牙嗰只嘅黑毛豬扒噶嘛，咁都一樣咯。有陣時你攋起手未有新鮮豬肉都可以用嗰個啦，咁醃咗佢，跟住浸兩至三隻冬菇啦嚇，可能隔晚浸定啊，咁跟住就準備呢一啲嘅芽菜啊，或者係韭黃啊，我嗰日咧就加埋椰菜添，因為都用一啲咧相對地係容易脆脆口嘅感覺嘅菜啦嚇，咁啊醃曬呢啲啦，準備曬切好曬條啦，咁跟住咧個面餅反而嘅處理方法咧就係首先咧你好似一般煮面咁煲熱一煲嘅滾水，咁就擺個面餅落去咧，其實好快嘅啫，你擺落去見佢一起翻泡滾咗之後，一分鐘兩分鐘之內就一定搞掂。 咁咪整翻散個面餅咯？ 其實要噶，因為你咧一個就咁嗰啲面餅咧，你諗下好似蝦子面咁，佢嗰種係好實嘅，係 啊，好硬噶嘛， 中間冇空間噶嘛，咁你氣炸鍋你中間都需要啲空間， 所以就要養翻開佢，其實係 啦，養鬆佢，咁跟住咧到佢滾翻水之後，你發覺咧無論蝦子面好或者啲面餅咧都會黃咗嗰啲水，其實你就出咗一啲嘅嚇嗰只嘅我哋叫汁或者叫好似散咁嘅感覺啦。 啊，鹼水嚟噶，有啲可能係。 是不是一定呢？ 有些可能是鹼水面啊， 可能是，但是通常三面才多鹼水的嘛。 如果在面家传统面家我买回来有机会是这样。 好，那总之出了它呢，那我就照呢是用过一个冷河搵，其实水油水冲一冲它啦。 即是其实要隔返水的，搵个烧。烧机咁样， 都系好快啫。嗱，咁你一边你准备腌啲肉嘅时候，你就喺度整紧个面饼啦，或者你早少少腌就更加入味啦。咁到个面饼啦，好啦，你过埋冷河搞掂咗咧，你就打开你嘅气炸锅啦。咁就将佢咧松着松晒之后，就铺翻个圆形咯。 哦，即系按翻佢个兜系咩款，你就铺翻。 咁出嚟其实就系成饼个圆形就。 我都系外卖协会嚟噶，即系哇！所以咧睇到头先 Heidi 咧俾我哋睇嗰张相咧，其实好似咧你出去餐厅食嗰个感觉，或者酒楼食嗰个感觉。 好啦，所以你煮到感觉良好噶。 嗱，而家我都可以将嗰、那个处理咗个面咧，放咗喺个气炸锅度啦。咁跟住点做咧？ 咁有啲人就问嘅，气炸锅使唔使好似个焗炉咁预热咧？其实都 OK 嘅。咁我就用咗200度咧，就预热咗佢分零钟得噶啦。其实咁跟住再摆落去咧，你知道气炸锅煮嘢都要反两面噶嘛。咁首先咧就200度或者又精准啲啦，我试过就195度。咁就系、教8分钟。咁跟住咧，之後咧就再 真 係 好撩楞嘅你啊，195度 唔太多。 我屋企嗰個咧就係冇去到，就係冇咁細嘅黑度嘅。 個五 一係就180度，一係就一，一係200度。 再落就165咁 樣啦。啊，你真係考起我195度。 唔緊要啦，你未200就減翻去1分鐘啦，有時自己調整嘅啫。 咁幾多分鐘話？ 8分鐘到。 係。 跟住你就 再反轉， 再反轉。但係咧，通常而家你用氣炸鍋，你都會用買支噴嘅油噶嘛，係咪？但係嗰支噴嘅油咧，即係好似支 spray 咁。 哦，即係你都會落油嘅。 我會落少少咯。 哦。 因為如果過分乾身，有時會燥得滯，就唔係個個都中意 個 口感。 呢個爭啲你冇講啊，漏咗啊。 係啊，我會落油。同埋咧，其實我落嗰個面嘅時候，擺落個氣炸鍋第一 round 咧，我撒少少鹽喺上邊。 哦，俾佢有啲味。 係啦，係啦。 嗯。 咁跟住基本上八分鐘喺你煮嘅時候，你咪喺隔離係炒嗰個嘅肉絲咯。 係。 不過有個留意啦，你都知道芽菜咧，我記得好細個，我婆婆已經教咧叫碟上熟嘅，即係芽菜仔係好。容易熟啦，同埋要出水噶嘛，咁所以最后先加落去炒晒啲肉先。咁咧，由于咧呢个嘅肉丝炒面有个精髓就系咧，你个汁要好湿好淋噶嘛，系咪？咁、你淋落去嘅时候，你先至会有啲汁渗咗落去，令到啲面又有脆嘅部分，中间又有啲系渗咗啲汁，令到佢系软身噶嘛。咁、我有啲朋友教我嘅做法，上次我就咁生粉水一路烩咧，令到佢多啲汁啫。另外一个做法咧，就 系 你可以用一啲嘅清鸡汤，咁就如果一家人就大约一包大。你就用一半咯，咁基本上你一路烩翻啲清鸡汤，咁就会再入味啲咯，系啦。咁不过你话一般嘅，我觉得如果你啲肉系调咗味啊，再加少少生粉水啊，咁临尾你自己系啦，加翻啲色啊，咁其实都 OK。 好啦，咁然之后说时迟那时快，嗰边八分钟又搞 掂。系啊，咁当你反出嚟嘅时候，你就可以好靓咁样，先将嗰个脆脆嘅成底嘅圆形面摆喺个靓碟或者锅嗰度啦。 系， 即系我哋 你整咗几多次啊？ 好中意。 約我整兩次。 有冇啲有招有啲係叫燒焦咁樣嘅？嘅面嗰陣有冇一啲咁樣嘅？ 有冇 窿窿地咁樣？ 冇窿喎，所以可能你教嘅時間啊，唔好太貪心。你有陣時情願臨尾再加咯，就唔好一嚟 over 咗咯。 但係有啲朋友可能就係想要少少焦焦焦地， 好似飯焦啲咁樣 感覺。咁睇因人而異啦，個口味 加多一分鐘咁樣咯。 哇，咁啊真係幾似樣嘅喎。 係啊，因為咧，即係屋企人都非常之滿意咯。 係咯，又唔使落油喎。 感覺 少 少 啊！你就咁噴一浸啫嘛。 咁第日咧出街就唔一定要個飯面一定要嗌呢樣嘢啦，因為屋企煮到啦。 喂，咁我咪真係可以整嗰兩面黃都可以用呢個方法。 係啊，咁係喎，真係。不過用 潮州 用另一種面咯，就唔係用嗰只。 但係又要留意，因為兩面黃淨係煎咗兩邊，中間煙煙銀銀嘅。等我哋翻去研究一下先，睇下得唔得先。 哎呀，你又有功課要做啦。 係咯， 辛苦你 啦。 Strike and you're out, baby. Don't care if I sound crazy, but you never let me down. No, no. That's why when the sun's up, I'm staying. Still laying in your bed, saying, ooh, ooh, ooh, ooh.To know you better, kinda hope we're here forever. There's nobody on these streets. If you told me that the world's ending, ain't no other way that I can spend it. Oh, oh, oh. 呢一隻咧就係 Ariana Grande 同埋 Justin Bieber 嘅 Stuck With You， 煮多啲好嘢俾佢食，你身邊嘅人就一定要 Stuck With You 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電台打嚟嘅電話，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會聽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小白 系点啊？ 边位啊？ 欧女士啊，早晨， 早晨，欧女士，欢迎你，欢迎你， 系早晨， 早晨 ，Hi， 好好啊，你叫晒我哋个个，好有礼貌， 好有亲切感。 咁啊，欧女士，你今日打嚟点唱俾边位啊？ 保祝我孙女生日快乐，两岁生日。 哇，佢叫咩名啊？ 莹， 阿莹， 张 海莹。 海 盈， 海盈， 但佢英文名系 Faith，F-I-T-H，Faith， 好特 别 喎 ，Faith 啊， 系啊，呢个教会 Christian 名噶， 哦，系信仰啊，信心咁样 系 咪 啊 ？Faith，Faith，F-A-I-T-H， 哇，两岁咪好好玩咯，而家 系啊，所以佢一见到嫲嫲喺视像就话嫲嫲咁啊，但系翻唔到去嗰边同佢庆祝生日咯。 佢喺边度啊？佢喺第二个国家噶， 佢喺新加坡， 哦，新加坡，嗯， 咁啊，新加坡嗰邊都即係都仲係好嫌緊啊，嗰個疫情啊， 所以變咗阿嫲嫲要滯留香港。 咁、如果平時即係唔係咁論盡呢家嗰個環境咧，你幾耐去探一次咁樣啊？有冇話？ 我通常一年去飛四五轉咯。 係啊，好近㗎，近咧嚇，即係兩三個月你就忍唔住你要飛過去，或者佢要過嚟。 然後每轉都係一個月， 係啊，三個零鐘四個鐘係咪？ 我有好奇想問下歐女士啦，你係個仔喺嗰邊係工作啊，定係？新抱是那边人还是怎样啊？ 我是移民过去新加坡的，现在我做了南洋阿婆 回流的。 是啊，那他们就stay在新加坡，因为他们叫做土生土长的 了。OK， 是，那么原来都是新加坡朋友来的了，已经是。 是啊。 好，那么两地飞来飞去啦，那么都听你的声音都知道是你是开心一份子来的。 但都很乖咯，他们是不断都会跟你视像住的，其实感觉的距离都是还是很亲切的。 嗯。 是 啊，因为他在个视像都见到就叫嫲嫲，即是他还认得我的样子。今次我飛咗喺香港都成十個月咯，翻唔到去。 哦， 由舊年十月到而家。 係喎，我真係不經不覺。 咁你咧，我已經想象到咧，見佢嗰下咧，肯定肉緊咁攬住嗰啲手手腳腳啜下啦，好似由頭啜到落腳趾尾嘅，真係。 係啊，所以嗰首歌係好啱 key。 好啊。 係啊，咁啊嗱，要阿嫲嫲咧同阿孫女啊，有冇啲説話講下添啊？ 飛。 乖乖啦，聽話啦，因为而家真係见唔到啦，叫佢自己因为佢哋嗰边呢抄 care 都照返㗎，所以唔小心囉。 好。呢一首歌咧，一开始已经听到有啲 B B 仔叫声， 系啊，就系嫲嫲同佢玩嘅咁嘅感觉啦。 好多谢晒你欧女士， 多谢晒，拜拜。 呢只歌咧就系刘德华嘅《大男人》啊，一齐听一下啦。 就会说宝宝啊乖啊乖，见到你暂舍得说拜拜，牢牢地抱抱，转个身讲多句谢谢。平日那套姑叔都瓦解，见到你铁汉都变小孩，头头啊脚脚会说得出极奇怪，乖就乖在你多可爱太正乖，孩童一般逗你。怪不怪，大男人口口声说叠字丢架，亲昵不算最霸，再说句揽揽，说句曳曳，每句都开上骂，放下冷酷弯弯泥沙，周遭取笑核突收家，都出于妒忌吧，我叫佢宝宝，叫佢猪猪，氹他开心一下，嘴眼的心都不软化。无谓你旁人话我太该会啊，真费解冷嘲这沟通方法古怪，而其实暗里也会想听多句食食，谁望见你小手啊摆啊摆，每一个铁汉都变小孩，甜甜或臭臭也说得出极奇怪，乖就乖在你多可爱太正乖，孩童一就你也见怪不怪。 哇，真係多得啊欧女士揀呢一首刘德华嘅大男人啊。真係唔记得原来佢有唱过一首咁嘅歌俾 BB 啊。 係啊，咁啊依家可能都有播住啊，或者 好，听日见， 拜拜。